无症状感染。黑龙江、山西、福建、内蒙和山东新增个案都超过100宗。内地累计259,959宗确诊病例，5226人死亡，超过25万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钟，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即是在北纬的 16.5 度，东经11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受尼格及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下午4点。随着尼格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势会在今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4点至7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行山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及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4,853点，跌九点，总成交金额32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75点，跌2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0.76跌8仙，腾讯控股206.6升5.8，美团124.4升2.5，南方恒生科技2.83仙6升6.2，阿里巴巴62.25升5仙，盈富基金14.95升1仙，龙湖集团10.06跌3.06，比亚迪股份173.5升7.8，药明生物36.35跌2.45，香港交易所212.6跌2.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9，英镑9.1，瑞士法郎7.874，澳元5.035，加元5.763，新西兰元4.56，欧元7.811，每百日元对港元5.3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558。日经平均指数报27,535点，升咗427点。港金报15,38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1.63美元，卖出1,642.04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回复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返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就慢车，龙尾在观塘码头对出。另外油塘的高超道由于有水管急收，高超道较早前就来回方向近大本营就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只是高超道去茶果岭道就部分行车线封闭，但一带都比较车多。另外较早前的屯门乡事会路由于都是受工程影响，屯门乡事会路去三圣村方向近月兆安苑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是改道行驶。大围的车公庙路都是有工程进行，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月车公庙港铁站对出第1、2线封闭，一带就车多。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和港珠澳大桥的主桥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的50公里。另外提一提你，中区由于有慢性接封路，由而家至到听朝早的凌晨5点钟，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閒，如果在一个咁轻松咁舒服的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的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二台，早上，我是梁继昌。 早晨，早晨，我是悠悠。 早晨，今天是10月31号，11月还会远吗？我是11月强。 OK， 好，只是11月强是吧？ 是啦。 OK， 好，今天就 是 Halloween 啊。 Halloween 啊，11月 好 啊。 没错。 希望大家玩得开心，也要玩得小心一点。 小心小心。 没错啦。开始我们节目三小时节目，也都一号戒备信号悬挂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悬挂紧。 好奇怪的天气，这个时候还会打风啊。有机会会刮三号风球啊。 没错， 留意住。没错。 今天我们有古文淑女，还有你喜欢的所有环节，请留下我们一起享受未来三小时。我们有黎明哥哥唱出的这首《爱不完》。 谁在我未全醒时静静的亲亲我，困扰中给我支持，谁令我绝望可言，活着多么不错，你眼睛给我歌词，填活这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这一生都也醉不语，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跟你再继续狂恋。 咁温柔嘅歌声之中，提提你，今日天气阳光干燥，吹清劲嘅北风，离岸吹强风嘅，海有涌浪，未来数天风势会大啲噶啦，海有涌浪，星期二三哦有骤雨咯噃，比较凉啲啲，保重身体，秋天冬天还会远吗？ 谁令我绝望可言，活着多么生命歌，知不知许多许多你的片段，令我爱一生都也爱不完，可不可今天准许，这生以后亦让我眷恋，知不知一丝一丝你的注视，令我这一生都也醉。 今日咧睇到呢讨论区上面有一个唔系新闻啦，即系一个话题啦，攞嚟讨论噶啦咁样。我都谂起我哋一个环节叫你又知唔知啊？因为有啲嘢咧，经常咧我哋咧我哋嘅日常生活我哋会遇到，但我哋好少问哦，点解会咁嘅咧？咁样样吓， 我哋嘅认知有限啊。 系啦，又或者到底个行内系咪有啲特别嘅想法会咁咧？咁样讲紧乜嘢咧？就系讲紧牙医， 冇玩手机啦你。 嗰、那个同学，喂，嗰、那个同学，校长叫你唔好玩手机啊！ 我知啊，我知啊， 摆埋佢啦， 我摆咗啦，老师， 继续唔好意思啊，对真人咁做节目玩手机 ，perfect， 系 你个牌咧， 唔见 唔见 啦 ，OK OK， 李小姐，你发唔发觉通常有啲杂声咧，肥肥发发啊，跌跌突突啊， 系啊， 总有一个同学个， 系啊，冇错，系啊，系佢噶嘛，成日都系唞气又。咁样噶嘛，耐唔耐？啊，不过最近好啲啊，系啊， 我哋做起顺咗啲， 你补镬， 系啊，咁咪 你跟我嬲啊， 其实有嗰句讲嗰句啫。 嗱，我好小气噶， 我知， 系啊，我要你氹噶， 我知， 想点氹，想点氹， 系啊，你都好小气。 好啦，喂，嗱，讲紧咧，即系呢个牙医行业里边咧，有一个职位叫牙医助护啦。睇牙医嘅朋友都知道噶啦，当牙医哥哥好忙，帮你整紧啲牙齿嘅时候咧，隔篱有一个护士啦吓。牙醫助護就一定喺旁邊咧遞工具啊， 唔係佢一定要噶，因為其實佢吸口水都要啦， 係啦， 係咪啊？佢兩個手已經幫你撬緊個口噶啦嘛，所以冇 好忙， 冇人牙醫做嘅，係啦，冇錯， 係有個護士 企喺側邊嘅。好啦，咁於是咧有個男仔咧就喺呢個討論區發文啦。我去求職咧，咁我因為見到有呢個牙醫助護啦，咁樣我又覺得佢工作時間啊等等待遇幾好，咁去 apply 啦。咁點知對方就話請問你男定女啊？咁佢就話男仔。唔好意思啊，咁我哋再諗諗啦，咁即係可能佢又唔係即刻覆唔請佢嘅，但係佢懷疑 性別， 係啦，佢懷疑個性別令到佢得唔到呢份工，佢就問啦，其實咧點解做牙醫助護咧？ 要問我性別咧？ 唔請男仔嘅， 咁我就諗翻， 冇見過，從來冇見過， 從來冇啊嘛，係咪先？即係睇咁多年牙啦，我真係睇過 男嘅牙醫就好多， 咁梗係啦，牙醫男好多。 女嘅牙醫咧 都有， 女嘅牙醫都有啊嘛，但係助護 冇， 從來 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啦，我真係睇過。超過兩三個、三四個牙醫咧，從來冇請男仔做助護。好啦，咁啊呢個問題咧就喺網上引起啲人討論咯。嗱，首先咧行內人會講翻個答案嘅， 即係牙醫話俾你聽， 係啦， 點解唔請男助護？ 網民嘅猜測，你估點咧？嗱，網民有啲就估啦。我知道，因为呢通常啲网民咁成，因为呢要企好耐嘅。如果男仔咁高咧，佢成日乌低个身咧，好辛苦啦。嗱，呢个即系纯粹嗰啲叫做咩行内人估嘅啫， 系街坊估啊。 同埋男仔高啲啊嘛，会遮住眼灯。我心谂遮住眼灯，即系打落嚟个眼灯。 我知，我知， 关事。佢企侧边噶嘛， 应该唔关事啊。咁样样吓，我知道，应该啲女仔咧比较细心，会安抚一啲咧怕即系惊嘅，或者啲小朋友。男仔咧就 唔係喎，若果我作為一個女嘅病人，我會想有個男嘅安慰啦。 我估到你會咁講啦， 唔使驚，唔使驚。 B B 望住我， 冇錯，你睇下，係咪唔驚？ 你真係痛嘅， 我另一個男嘅， 哎呀， 係咩病人啊？啱唔啱？ 係喎，啱 冇錯啦。又有人估啦，係咪因為咧？男醫生通常男醫生咧，即係佢咁講，通常男醫生嘅咁女助護咁咪叫一男一女咯咁。嗱，呢全部咧行外人。嘅猜測嘅啫，咁呢兩位你覺得點解？ 我覺得係最後尾嗰個。 你先。 如果我作為一個男嘅 係有原因 嘅醫生嘅話，我會想請一個女仔咯。 系 純粹只不過係因為我係一個男，我梗係揾個女噶啦。 嗱，佢都 係 咁意思，睇下佢意思就 唔一樣。我意思嘅就話，如果你要俾我估啊，我會覺得嘅就咁多個街坊裡面嘅街坊裡面咧，我會覺得嘅就最後尾嗰個就會比較係容易啲去接受咯。 嗯， 係啊，都係多數嘅就係男人嘅boss， 佢哋一定揾個女秘書噶嘛。 係啊， 係啊，咁啊就係話男人點解要揾一個女秘書咧？就因為所有嘅嘢可能係 細心啲啊，帶 佢出 去 開會嘅時候好睇啲 啊， 係嘛？我唔係話男人做唔到佢哋。嘅嘢，只不過係個感覺上，有冇覺得咁樣嗰啲係感覺？係 啊，即係一拉一突咁樣，大家互補不足。 冇錯。 嗱，我有個同學咧，中學同學嚟嘅，牙醫嚟嘅，我睇咗佢好多年嘅啦。 有一個牙醫助護咧，我問咗佢，哇！我話呢個好熟口面喎、啊，由嗰陣時女仔而家變咗個醫啊，佢話係啊，跟咗佢廿幾三十年， 呢啲先好啊， 咪好咯，呢啲好啊，即係眨下隻眼佢知佢要 係啦， 啱啊，佢我話哇，你全部都有啲即係唔係好後生嘅，佢講笑，佢話老婆唔中意嚇，第二個原因咧，佢話。女仔佢真係覺得係細心啲，同埋咧，因為咧男女都好坐上嗰個牙醫凳咧，好驚嘅。佢話女士咧俾嗰啲病人嘅感覺咧就會舒服啲、即係安心啲嘅、即係呢個係我同佢閒聊嘅時候 我頭先又不停咁諗嘅，係咪真係即係我自己反思翻、我睇牙醫嘅時候啦，係咪真係女助護會令我安心啲咧？如果男助護？啊、我真的不知道，即係因為未試過，因為未試過， 面孔好似冰冷啲啊咁樣樣。 咁又未必係嘅， 佢見到你可能開心啲。 睇下個男助護係啲咩人啦、 啊， 我完全冇性別嘅歧視，冇咩人，除非佢係比較女性化啲嘅。誒唔係咁講，但係若果你話一般嘅，你會覺得嘅就係男仔佢都係嗰啲一板一眼啊，係、嘛？咁你會覺得佢就好似係爭啲咯，等於護士啫嘛。 係啊， 係嘛？護士啦，又分兩種啦，有一種若果係佢懟啲嘢俾你食。同係定係嘅就係佢幫手你起身，嗱幫手你起身嘅好可能係男護士，你又覺得個力水會好啲咯喎。但係若果我誒成一個女病人嚟講嘅話，點樣都好嘅話咧，女仔去做呢啲嘢嘅話一定冇事嘅。但係如果係男仔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嘅話咧，我可能會有唔舒服， 有危險啦， 係咪？而對方都可能嘅就係話會觸碰到你有某啲地方嘅時候，你會覺得唔舒服。但係如果係女仔嘅話咧，就似乎嘅就係，如果係個女護士對一個男病人，或者個女護士對一個女病人嘅話咧，好似件事就天經地。 嗱，有一個好 close 嘅，就係你瞓咗落去嘅時候咧，佢會墊翻一個嗰啲紙巾咧落嚟個胸口嗰度啊，即係嗰個係會好親密。 嗱，其實你哋 我又唔講， 你哋開始咧就接觸到個行內嗰個真正原因啦。第一，頭先咧佢所講咧，阿 Yu 最尾個 point 即係話，如果即係你有啲譬如成日軟曬啊，咁咧女仔去扶女仔，或者甚至佢拍一拍你手背啊。諸如此類咧，女仔咧你唔會咁抗拒啊。女仔掂男仔 OK 係咪？女仔掂女仔 OK， 但係如果男護士係唔方便咧， 係啊， 拍你手啊或者諸如此類。好啦，另外一樣嘢咧，頭先咧其實馬小強講咧有少少接近，就係咧嗰個圍嗰個口水肩啊，我哋叫口水肩圍咗之後咧，嗱我又諗翻係咩咁喎？佢有時咧啲牙醫咧係會將某啲嘅少少鉗仔啊 擺上去 㗎， 擺你心口。咁如果有陣時助護要幫手擺。或者拎翻走咧，咁、如果系男仔咧，嗰、个位置就绝对唔方便啦，咁样样。咁啊，有时如果碰到，即系如果你男助护掂到人哋个女病人，即系咁样拎嘅时候掂到，真系有少少水势都唔清啦。咁又或者有时或者啲嘢跌咗落佢嘅胸部啦，咁都要帮佢执翻嘅。咁主要其实都系因为呢一样嘢咯，即系惊触碰到。女病人的一些敏感部位，咁所以就盡量唔請 女仔做。嗯，好嘅， 有嘢。 咁啊係啊嘛，即係其實係講緊呢樣嘢咯， 係 咪？ 冇錯，原來就係咁樣。 女嘅護士如果佢做佢掂男病人或者係女病人嘅話咧，你都會覺得係舒服啊嘛。 啱啊。 但係如果一個男仔嘅話咧，就會好大件事啦。即係等於我會覺得其實有時有啲嘢咧，唔好話公唔公道，就係一個感覺嘅問題啦。就係一個女人入咗去男廁，你覺得尷尬啲啊？定係一個男人入咗一個女廁？ 哇！ 嗰啲已經唔係尷尬啦，男入女廁係啊， 即係 當你係 做 啲 愛啊， 係啊，真係 兩件事。 呢個例子舉得好好，冇錯。 所以就我覺得係呢一個咁嘅問題咯，只不過係呢個問題啦。 甚至有啲咧，佢揸住個掃把或者要拖地嗰啲咧，佢隨時咧。一摸有人就入咗嚟， 系啊，阿婶啊嘛，系啊，阿婶就容易好多啊。就算你喺度扮紧工，佢都喺侧边有冇事啊？佢都喺度拖紧噶嘛， 缩起只脚咁样。 系啊，佢话：诶，咩未睇过啊？你冇嘢啊？ 系喎，永远都呢一句话，咩未睇过？ 咩未睇过啊？ 我又唔信你乜都睇过。 但系如果你调翻转咧，如果系嗰啲叔叔，就唔可以喺女厕，就唔得啦。你呢个例子真系啱，即系完全。唔可以對等，真係完全唔可以對等。 唔係話公唔公平啊，而係根本呢個係一個約定俗成啊。有太耐嘅經驗話俾大家聽嘅就係話，就算俾你啊，你都唔好搞，唔好制，因為要搞起上嚟嘅話係可以係可大可小。 冇錯啊， 即係等於頭先咧，阿 Sarah 佢話女仔細心，我都不停喺度諗噶。其實男仔係咪真係唔可以做到細心咧？嚇，即係未必嘅喎。不過但可能大家個一般嘅想法就係女仔係細心嘅，男仔咧就比較粗心大意，可能已經入咗人大家嘅腦咯。我唔知。 嗱，再舉多個例，舉多個例。就是一个男的偶像，定是一个女的偶像？ 都是一個問題嚟嘅、嗯。我有時我會覺得佢就係話一個男嘅偶像其實都幾慘嘅， 個個都嘴佢， 係啊，嘴佢啊，攬佢啊，係嘛？跟住咧就同佢好親密咁樣去影相、嗯。你如果係呢一樣嘢，嗰個主動權係在於嗰個女 fans 喎，冇事喎、啊。 冇事。 但係若果係個男偶像去做呢件事嘅話咧，就會變成 騷擾 啦。四個人 撲埋嚟。 倒翻轉嘅就係話，如果係女仔嘅話咧，你試下有一個男嘅 fans 衝上去攬住佢啊！即刻有十個 拉 開嚟， 大隻佬啊，又衝出嚟啊！ 點解會有呢個分別啊？ 係啊， 非禮啊！ 點解會有呢個分別咧？係咪？點解 男 偶像係啊？點解男嘅偶像嘅話又唔會有咁多 security 去乜嘢會拉開佢啊？你仲會覺得就啊唔好咁啦，佢對我都係熱情啫。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呢一個位嘅話，你都要諗下，即係個男偶像嘅感受㗎。 你有冇試過？ 可能佢唔想 咧。有冇啲男 fans 係咁撲埋你啊？諸如此類。 我都想啊！ 點解你唔問我嘅？ 你唔使諗啦。 点解我要问 你有啦？ 唔系，请你解释我点解要问你先。 系啊，百货卖百鞋 嘅，你好多你好多 fans 嘅， 身就其害。 哦、你有试过啊？ 咁啲 fans 点？啲 fans 点？ 你讲嚟听下。 冲埋嚟做咩咧？ 嗰次你最唔舒服嗰次， 系佢掂你边个部位咧？ 最唔舒服嗰次就冇人理我。 唔系系啦，我同你冇一样。 唉，真系激死啊！ 靓 仔大晒咩啊？ 即系我有时讲紧嘅就系话，即系 fans 嘅热情啊，点解会男女有别咧？系咪呢样嘢就觉得唔系太公道？ 系嘅， 其实个男偶像都可以唔舒服噶嘛。 唔系，直情可以唔舒服啊！有个男偶像同我讲话，其实有啲 fans 个口好臭嘅，咁样系咁嘴埋嚟，咁你点啊？唔 系咯， 一日 咁点解男女有别咧？呢样嘢我真系想 问大家，嗯、感受下 攞翻个公道。先系啊！首先你唔系偶像，你唔使担心，你系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上昼十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下午四点。随住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势会在今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四点至七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对于政府正研究强制医护人员需要在公营医疗机构服务一定年期，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近年医科毕业生大约有七成会接受专科培训，并且在医管局工作，亦都会服务一段时间。至于其余两至三成毕业生为何不接受专科培训，他们或希望做全科医生和其他发展，期望可尽量利用他们的专长。刘泽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营医疗的政策如何摆位很重要，很高兴听到政府表示会发展基层医疗，如果毕业生能够为此服务，亦都可以帮到市民。至于改善工作环境是否挽留人手的关键，他表示医管局这几年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令员工有晋升机会，减低工作量及令到工作流程畅顺等。兰桂坊协会总监张素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首尔发生的事故提醒举办公众活动时安全的重要性，协会就事件和警方加强联络。他表示兰桂坊现场有行之有效的人流管制措施，包括举行活动之前会封路，将兰桂坊转为行人专用区，避免人车争路，采取单向人流管制，亦都会由警方管理现场，根据人流情况分阶段实施封路，现场亦有紧急通道，遇到紧急情况可以进行救援工作，并且设立救护站。对于周四开始解除餐饮及表列处所营业时间限制，张素薇表示欢迎，但现阶段表列处所仍然有很多限制，进入酒吧要出示快测阴性结果，亦都有75%入座率的限制等，希望随着疫情渐趋稳定，可以尽快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南韩全国哀悼首尔梨泰院人踩人事故的死者，总统尹石月今早到为死者设置的集体焚香所吊唁。尹石月和夫人在总统秘书室长、国家安保室室长、警卫处长等幕僚陪同下，前往设在首尔广场首尔图书馆正门前的集体焚香所献花，并且低头致哀。韩联社报道，尹石月今日不会安排其他日程，将会集中处理事故善后工作。 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話，直至今朝早事故共造成154人死亡、149人受傷，其中33人重傷，死者中仲有一人的身份有待確認。事故中有26名外籍人士喪生，包括4名中國公民。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即是在北纬16.5度、东经11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受到尼格及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沿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下午4点。随着尼格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势会在今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4点至7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行山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星期三稍后至星期四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风暴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和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一路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4,967点，升咗101点，总成交金额47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4点，升32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1.2毫2，升3.8毫；腾讯控股208.4，升7.6；美团128.2，升6.3；盈富基金15.07，升0.3；南方恒生科技2.8毫8，升1毫；2.8毫8先4，升1.1；阿里巴巴63.25，升0.5；龙湖集团9.9毫9，跌3.13。比亚迪股份176.9上升11.2，药明生物36.9跌0.9，香港交易所213.2跌0.6。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48.08，瑞士法郎0.997，加元1.361，人民币7.257，英镑兑美元1.16，欧元兑美元0.996，澳元兑美元0.64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9点，升424点。港金报15,38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643.38美元，卖出1,643.6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司徒拔道游乐场对出。喺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啦，咁龙尾排翻去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宏照道嘅支路咧就车多，龙尾喺九龙货仓。咁另外油塘嘅高超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高超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14号 H、33号同埋214号线去油塘巴士中站方向咧就要改道行驶。另外大围嘅车公庙路都系有工程进行啦，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对出第一二线咧就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10点至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讲到呢个慢活咧，其实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即我以前咧有一段时间啦吓，就翻工咧系要坐呢一个渡海小轮嘅。咁虽然咧就唔系坐好远，咁啊坐呢一个天星码头嗰、那个，应该系 边度去边？ 好快啊！ 好快嘅啫嘛。 中环去尖沙咀5分钟到。 5分钟到嘅 啫。好舒服噶呢一程。 系啊， 我当时其实真系好 enjoy 嘅。但系如果你今日再问啊，你仲会唔会咧？咁我真系唔知道，因为而家大家都惯咗， 吓、 坐呢一个地铁阔咁样。就你可能對於呢啲叫海上嘅交通咧，就會覺得哎呀等好耐啊，或者唔係即刻有船。最有時最心急就係咩？去到碼頭，哎啱啱有船， 山閘， 係啊，準備就山閘，你追唔到碰，閂咗門。 好似你投胎咁，山咁投 我未試過投胎， 我有試過，覺得好似有少投胎嘅感覺。你唔會咩？追我 有冇試過追船啊？ 跟住你又會聽到佢呢？ 系啊系啊， 而家我所有巴士船都唔追啦， 系嘛？ 系啊，人咧，女仔追唔追？ 梗追啦， 仲追， 因为你追船追巴士有机会猝死啊嘛，追女仔唔会猝死嘅、 追得到也未必好啊，追唔到啊，三位老。 可能今日咧，你听紧呢个节目嘅人都未必咁多机会坐船啦。咁但系讨论区咧，有个人就话。唉，佢住喺長洲，我以前曾經一段時間咧，我好羨慕，好向往住喺離島嘅。我成日覺得 嚇 有另外一種嘅風味， 你咁得啦，急先風。 但係咧，嗰嘅網民就話啦，但係佢喺邊度打工咧？佢喺大埔工業村。 哇！ 咁佢每日點咧？先坐一程呢個船啦， 再坐三 轉兩程嘅陸路交通，哇！你諗下每日喎，咁再翻屋企又係兩程轉車，係啊，佢就佢用一個地獄兩個字形容地獄啊咁樣。咁我就想問下，你會唔會做啊？如果一份咁， 唔係睇一份工係好唔好嘅工咯，有冇前途咯？好梗係做啦，真係覺得辛苦 有冇前途？有冇前途？你未必即刻可以睇得到。佢話佢大概18000人工。咁你覺得 唔關事嘅， 唔關事嘅， 唔關事，唔係話前途啊嘛，佢講緊，唔係咁，唔係錢嗰個錢啊，唔係 錢 途啊嘛。 但係你嘅交通費都係一筆數嚟噶嘛。 咁你咪度一度去咯，係咪可以去九龍揾個地方住啊？咁咯，即係我會咁做。 我會搬出去住，係 啊，搬出去住啊，唔好嘥時間啊。因為你咁樣樣咧，你5点半起身咧，太辛苦啦。 唔係，同埋周居勞動咧，我諗啊，你未見官已經先打80，你唔覺得係咁咩？ 系嘛？ 我翻到工嘅时候，我已经好攰啦。仲有嘅就系你来回嗰啲唔系钱嚟噶， 系啊， 你来回嗰啲系钱嚟啊嘛，时间 又 系钱啊嘛， 系啊，冇错啊。同埋我相信翻风落雨好辛苦嘅， 哇，直情系啦， 系啊，好太阳。 同埋长洲嗰啲船咧，一几多号风球就可能唔行噶啦， 系啊，又要跑去咯，最后一班船。 大风啲佢已经唔开啦。我试过嗰阵时候喺另外一个电台度服务啦，咁咧就系有一个外国人外籍嘅人士，佢就系喺唔知长洲定系喺平洲度住嘅，永远都系咁样噶。一会挂风球，我哋会早啲知噶嘛。咁就会一早就会有人同佢大声同佢讲嘅就，喂啊边个边个，挂风球噶啦，你要走咯。系、啊，咁对于佢嚟讲，嗰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因为啲嘢做。 做完、 啊、 或者做唔完，佢都要喺嗰個時候嘅話咧，就要突然間哇一斬就要斬攬，跟住佢翻嚟嘅話就會好麻煩噶啦。同埋佢就係、是、你諗下咁嘅心情之下，你要趕車再去搭船，搭唔到咁點啊？我曾經有問過佢嘅， 搭唔到咁 係啦，咁佢就話搭唔到咧就要去朋友屋企嗰度瞓啦，好慘嘅，所以一啲 都 唔係好事。 仲有啊， 冇 風球落之前佢都未行啊，隻船只要落風平浪靜先得㗎， 係啊。 系啊，我哋唔系噶嘛。如果陆路交通，譬如诶三号啦，已经可以翻工噶啦嘛，系咪先？佢嗰啲仲要等个船开翻， 冇错，所以好麻烦噶。 不过我正如我头先所讲咧，不过住离岛有另外一种嘅风味嘅，即系几好似与世无争咁。除咗假期啊，假期真系唔系啦，假期咧，哇！你睇下个长洲 人头涌涌啊， 而家有人嚟涌涌啦，冇错。 你唔系翻朝九晚唔系得咯？我有好多朋友其实都住喺离岛噶，唔系佢系佢做紧嗰啲嘢咧，佢就佢自己接嘢，佢 freelancer 嚟嘅， 咁就 系 freelancer 佢冇问题噶。佢就算平时佢出嚟都唔系最逼人嘅时候。咁同埋再加上我就嗰啲嘢，你接唔接係你自己可以決定噶嘛，咁、就可以咯。同埋多數呢一啲都係嗰啲即係少少藝術性、藝術性質做嘅嘢，係啦。咁佢哋就啱啦，係啦，唔趕嘅，就算佢永遠都佢都係個人係唔心急嘅，慢慢嚟嘅，真係慢活嘅人 真 活，我就覺得你可以。 啊，咪咪，你千祈唔好搬去長洲啊！ 又或者就係你咩咯，退休咯，退休你亦都可以考慮。 因為你覺得我個性格會喺嗰度急死啊嘛。 唔系 啊， 船未到咧， 你个死因嘅就系、是、太心急，激、啊、死我！ 仲有只船就嚟到岸，呢个已经爬咗出嚟， 跳出去咯，系啊，跟住夹咗啲甲板度， 你真系了解我， 系啊， 你系 夹咗嘢，只船再褪头咗， 系啊， 你系咪嗰啲咧？嗱，有时咧，你好多人嘅时候，尤其是假期咧，咁啊，好一浸人企喺嗰个闸前面嘅，你会摄到好前嗰啲咁？ 我唔会，我最憎呢啲人嘅， 摄 一定唔会。 一開閘咧， 我係一個好守規矩人嚟。 最記得嗰陣時咧，坐天氣小輪咧，一開閘佢啲人咁樣跑落去。最心急嗰啲啦，即係趕住翻工。 即係你啦， 咪就係咯。咩最心急啊？咁咪就係你咯。其實我覺得你要做嘅做嗰個水手啊，即係幫人哋個行船爭解難嗰個，嗰個就得，係咪啊？因為嗰個就係，總之佢就最快係佢。 嗰個咧，有佢行先，有佢行先。 哎，怕佢。 啊，雙仔啊，啊，跑快啲。 Inside my mind, and in my dreams, I've kissed your lips a thousand times. I sometimes see you pass outside my door. Hello, is it me you're looking for? I can see.Your smile, you're all I've ever wanted. My arms are open wide, 'cause you know just what to say, and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And I want to tell you so much. I love you.Sunlight in your hair, and tell you time and time again how much I care. Sometimes I feel my heart will overflow. Hello, I've just got to let you know, 'cause I wonderAnd I wonder what you do. Are you somewhere feeling lonely, or is someone loving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Thank you. lonely. Someone love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网上情，不在意才能坦然面对未来。好多人经常在不知不觉之间好在意得失，想要的通常都不在自己手上，在自己手上的就变得不是那么想要了。人生就在获得与失去之中慢慢成长，在前进与跌倒之中慢慢醒悟。珍惜身边拥有的，不属于自己的不会执着，自在的心情就是这样练回来。当你认清了人生其实就是一段不停失去与获得的过程，那对于很多事情就可以释怀。人生好像一次一次的新陈代谢，那些发生的开心的痛苦的都会过去，旧的人旧的事都会结束。其实选择就一定会失去，人生的方向是选择再选择摸索出来的。我们的成长过程是由很多次的选择来组合而成，我们选了些什么，当下你就会注定失去些什么，而失去了些什么，其实你没有注意的时候亦都会得返一些东西。人难免有遗憾，但是不需要太过感叹的。人的能力有限，不可以要晒人生所面对的全部东西。庆幸的是自己还有得揀，有选择的机会，应该珍惜。不用太坚持一定要走什么路，不用太担心如果找不到方向。人生没有地图，没有使用手册可以参考。行的路可能有时会不同自己的想法，不紧要啊，条路原来不是很啱行住先啦，行下行下就会见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景色噶啦。有人话人生如戏，可惜我呢套戏冇剧本，或者应该话冇人帮你写剧本。庆幸的主角永远是你，表现得好或者表现得不好，都不需要担心会被人换了你的角色。想点乜演就点乜演，反正从来都冇得 NG， 冇得再嚟过。不如好好享受当下，选择让自己开心嘅方式，系对系错，有阵时都唔系咁容易避免。拣啱咗嘅就享受一下，拣错咗嘅反省一下。人生个个都系咁样，行下行下。就会一路行到今日嘅。 风轻的日子，笑看落花；雪舞的世界，举杯相约。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路，我们一起走过。希望你能爱我到地老到天荒， 希望你能陪我到海角到天涯，就算一切重来我也不会改变决定。我选择了你， 选择的我、哦哦、 我一定会爱你到地久到天长， 我一定会陪你到海枯到石烂，就算回到从前，这仍是我唯一决定，我选择了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林子祥、叶倩文的选择。 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两个人相处到底怎样可以相安无事或者一样咁恩爱咧？咁样报纸咧就话有一个外国嘅夫妇咧，100岁啦吓，个仔都70几岁啦。咁咧就问翻佢个仔啊，其实你爸爸妈妈咧咁相爱多年咧，又结婚70几年啊嘛。咁啊，点样可以会咁即系完全咁恩爱咧？咁样佢讲咗一句咧，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啊！即系可能佢有佢个 point 系啊，佢哋靠嗌交咯，每日嗌交。咁就嗌下咁多年嘅，你咪覺得即係呢個講法好奇怪？佢話每天吵架鬥嘴，就是他們甜蜜的秘訣。 哦，係咪嗰啲嘅就係有衰噶？乜你咁蠢㗎？唔係 都有啲 話我係咪？ 都有啲老夫老妻真係嗌慣交嘅， 但係唔係嗰啲， 我諗唔係火爆， 未去到火爆嗰啲，真係唔嗌唔安樂咁。第一日如果個老伴走咗咧， 佢就 真係會好寂寞嘅。 又真係，可能真係要同你頂嘴都要有一個人㗎。 所以咧，阿瑞，你真係珍惜呢段時間。 我知你下一句就係、你啊，有我喺度啊， 唔係我係有你喺度， 唔係嘅。 有邊個冇咗邊個唔得啊？你而家講緊嘅係兩夫妻啊嘛，兩夫妻嗰種鬥嘴同埋嗰啲做嘢嘅時候嘅火花係唔同嘅。你唔好搞錯兩樣嘢，係啊， 嗰啲叫愛火花，呢啲係火花。 冇錯啦，呢啲係真係會 真係火花。 嘅火花 系啦，你冇呢个感觉咁样，即系有个人嗱，即系嗰啲唔系嗌交，可能即系斗嘴啫，系即系类似咁咯。 通常读书嗰时啲欢喜冤家就最后走埋一齐噶啦，即系难得我同女同学啊，你又做乜搞我啲嘢，我搞。 因为呢一种听讲嘅就系都系一种认同嚟噶嘛。 即係呢一種其實都係一種吸引嚟噶嘛。不過只不過要用咁樣嘅方式嚟去表達啫嘛，就咁咯。但我又會覺得話，我反而會覺得兩個嘅相處之道貴乎於嘅就係相敬如賓，唔係話你平時嘅就係嗰啲公子，你今日想食啲咩嘢得我煮俾你食咧，唔係呢一隻，而係嗰種係一個心態，一個心態嘅就係我要尊重對方，而有餘就係我愛佢，就會係以佢作為大前提咯，咁我覺得呢一樣嘢就當然唔係話下下都要你咁，亦都唔係要你濫用呢一種嘅感覺。但我覺得呢一樣嘢多數都係會 work 嘅，因為我見到有好多嘅都係我問過有一啲好成功嘅例子，即係譬如可能係我識啲 auntie 咧，佢就係咁樣咯，係啊，你會發覺嘅就係佢以對方嘅幸福為依歸。未必話要將自己擺到好低，或者就要犧牲有好多嘢。但係若果佢有一個咁樣嘅諗法嘅話咧，多數咧大家都係會開心，而且對方總會明白嘅，即係佢會知道有好多嘢啊，佢忍我，或者有好多嘢嘅話，佢都係尊重我。是会知道的， 是不是 啊？马大强， 因为你都有爱女的嘛，你有个马小玲。 不是，我有条金鱼而已。 是啊，我都知道认你。是啊，马小玲其实是一条金鱼。 我买些鱼粮给他们。 当然要啦，晚间不中给些沙虫。是不是 两只眼光啊，浪下那些。有两个大眼光啊，浪下。 怎样啊？有没有什么讲啊？即是我觉得相敬如宾。 同意啊，但是呢，其实忍让其实都是一种艺术嚟， 即系忍到几时 系啊，真系啊，但系你忍系忍系有一世噶啦， 冇错吓。好，嚟十一点钟翻嚟，我哋就会有马老师， 系股 讲嘅东南偏南大约690公里，即系喺北纬16.6度、东经116.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及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4916点，升咗53点，总成交金额57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0点，跌咗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8点，升3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1蚊，升0.6。腾讯控股209蚊，升8.2；美团127.2，升5.4；盈富基金15.01，升7仙；南方恒生科技2.86，升9.2；阿里巴巴63.5，升1.75；比亚迪股份176.1，升10.4；龙湖集团9.88，跌3.24；药明生物36.65，下跌2.15。香港交易所212.4，下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9，英镑9.104，瑞士法郎7.873，澳元5.036，加元5.764，新西兰元4.567，欧元7.815，每百日元对港元5.3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5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29点，升咗424点。港金报15380蚊，比上日收市跌8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1642.39美元，卖出1642.8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山道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另外在新界区 粉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国际骑术中心一段就比较车多。咁油麻地嘅高超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高超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封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14号 H、33号、214同埋42号 C 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就要改道行驶啊。咁影响到一带就比较车多。另外青山公路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的葵涌段去荃湾方向近着葵涌 A 变电站慢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热搜头条就聚焦呢个世界技能大赛噶，广东技工表现出色，勇夺五金啊！佢哋用呢个精湛技术令人生生辉，亦都为祖国争光。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一零二点八 ，FM 一零二点八， 大湾区之声。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以下是老公的真心对话，收工回到屋企，见到新出的电话，所有的疲劳都消失晒。多谢太太的礼物，我终于都可以用她的旧款电话了。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语，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 嘅。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大部分嘅妈咪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由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咗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二五二六六三六六。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风骚浮人》啦。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52%，一路戒备信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 马老师， 早晨， 乖啦。天气凉咯，下个礼拜好闷，冬季校服啦，两位知唔知啊？ 嗯，好啊。有咩我都冇校服噶，我都唔使着校服噶。 我换咗啦，你冇留意我条冷裤咩？ 哦 ，OK， 好啦，今日讲嘅主题系秘书。 嗯， 头先咧呢个田国阳咧又喺节目嗰度讲 secretary。 系啊， 哇，佢真系乜都错我啲嘢。 咩啊？ 即系话佢你讲咗佢嘅题目。 唔系，你头先你头先喺节目里边讲讲诶，系、啊，一啲工种。 嗯， 系啦。嗯，秘书，你觉得在中国有了几多年历史啊？你哋觉得？ 四万年啦， 远过恐龙。 你真系乱噶，远 过恐龙。 你叫做 呢啲叫咩啊？老师， 我谂 呢啲叫咩？估 劲 啲。系啊，你其实你俾人估咧，应该唔可以话人嘅。 系啊，可能估劲啲啊嘛。 任 佢 噏都得嘅啫嘛， 唔 系你 啫嘛。 哦 ，OK，OK，OK。 系啊， 老师人 咪得咯， 老师人。 我谂诶，千几二千年咧。 嗯。 有好耐啦，漢朝已經有啦。 咁幾年？咁答案幾年咧？ 係漢朝有幾耐？我就係問你。 我咪就係 問你，你係老師嚟啊嘛？你問翻老學生嘅。 啊、你哋真系乜都唔知道， 好明显佢唔知啊！ 我梗系知啦， 几多年咧？ 起码超过二千年。 咁你一早讲咪得 咯？咁我咪近咯，你唔赞我嘅。 关子啫。 哇！点解你两个咧可以咁无赖？ 吓！ 我讲啊，我叫佢赞下，我又话无赖。有想就有份啊嘛，系咪先 ？OK， 知唔知个秘字点解啊？ 秘书个秘嘛， 系 神秘啊，秘密 一个必系咪？ 系咪咁啊？ 和必 系咪和必？ 系啊，和必 啱啱系咪？ 本来 系 啦，和必，但和必之前咧就系一个事部，即系祝福个祝嗰个必嗰个部首就读个事字，本来就嗰个 系咪两点嗰个？ 系啊，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先就系 两点就礼仪边吓。秘字又点解咧？ 神秘，即系冇人知嘅。系咪咁？ 类似啦，其实咧系一种神嚟嘅，咁咧就系 神嚟噶， 秘书系神嚟噶， 秘 个秘字， 个秘字系个神嚟嘅， 咁啊引申落去咧， 系咪？佢变秘嘅时候就系拜佢， 咪一系冇错啦，咁就会嘭嘭声啊！ 因为呢个个秘密嚟噶嘛，你唔可以话俾人知啊嘛。 系老师点解你唔出声嘅？系咪好嬲啊？ 我谂啫， 唔系我尽量内心 压抑啲怒火，压抑心里边嘅怒火。 我谂下得唔得咩？ 唔系打计得啦。 秘神其实喺厕所嘅，你白 系唔系啊？系咪啊，老师？ 因为你都系个灶君啦、啊。你 去过咁多个公厕，有冇个秘神喺度？ 仲神秘嘅，我哋唔知噶。 系啊， 系唔可以知嘅，就喺边度俾人见到我。我见到我，咁先叫秘神啊嘛。 嗱，其实咧类似啦，秘书咧。其實咧就係一啲好秘密嘅嘢，唔可以俾人知道。頭先咧你講嘅英文咧 secretary 咧，你知唔知係由咩嘢字組成嘅？ secret 冇錯啦。 secret 其實咧中文同英文 你唔贊我嘅，我又估中啦。你又 我唔係話冇錯啦。 有人贊你嘅咧？ 頭先我講第一句就冇錯啦，我冇錯啦呢句咧。 啊！佢要 系啦， 叻 叻正正，咪咪 好，多谢你，咁就开心啦。 好，你阵间去客务处吸两个印仔， 黑猪印啊， 唔系白兔印仔。 系啊，凑齐几多个？ 凑齐四个换一个印花， 一个印花咧，再换一个大金章。 一百个印花换一个，一百个印花就再换一个就系超级 大印花。 大印， 你有两个超级大印花咧， 再换一个 冇。就有禮物啦，就係老師嘅張相， 簽名照， 簽名相， 飛鏢 幾矜貴，好唔好？ 好啊， 你中唔中意啊？ 我唔中意， 唔使俾我 亂嚟。 如果你中意啦，我即刻送十個印花俾你。 唔愛啊，快繼續啦。 係啊，快啲繼續啦。 係， 即係都係神秘 秘密， 附咗啲秘密，因為咧。帮老细咧，梗系好多秘密噶嘛， 梗系啦，样样嘢都系秘密啦。 啊、 你同佢之间嘅关系， 我想问老师啊，虽然呢个唔系英文堂咧，咁点解唔系读 secretary 系读 secretary 嘅？咁你 secret 啊嘛， 我迟啲揾一个英文嘅专科老师嚟教你、哦。 我帮你过去隔篱台揾啦。 唔需要，我已经有咗一个老师喺度、 嗯。啊，好啊。 啊，仲有，如果成绩英文，你知唔知道除咗 secretary 之外，仲有乜嘢英文字系秘书咁解 嘅？考下 你 哋。 系啊，你喺英国留学啊嘛。 系咪 assistant 啊？ 唔系，嗰啲咁。 即系都系SEC 咁啊，咁个转头噶哦。 唔系 咩咩英文字母？ 两个英文字夹埋一个英文。 就變咗秘書， 意思就係一個叻嘅助手，有秘書嘅意思。 唔知啊， 咩英文字？ 左右手 兩唔係兩個字都好簡單嘅。 啊， 有一個就好得意。 你而家無端端講下會講英文嘅？ 喂，我哋呢啲課程 係 cover 曬所有嘢噶嘛？ 係啊，好似牛雜一樣係嘛？ 乜 嘢都有啲。 Biology cover 唔 cover 啊？可能都 cover 噶。講俾你聽，就係一係叫做 Girl Friday 或者 Friday Girl。 哦 ，Friday girl， 星期五嘅女郎， 系啦， 咁得意， 点解系啦，得意咧？想唔想知 ？Friday girl 又系代表秘书啊？ 系啊，或者一个即系好嘅 assistant， 或者 girl Friday，Monday girl， 冇呢啲 ，Day girl 咧， 你又有 Day girl， 佢 out 啊 out 啊，系啊，咩话？佢 out 啊 out 啊 out 啊 girl， 系 second girl。 秒秒女 秒计秒女 秒杀， 可能真系有啊！你唔好乱噏啊，讲下讲下。 系我啲禁忌， 系咪啊？你 咪 好惊？唔系啊，可能原来真系有嘅啫，英文原来有 second girl 咁样。 Girl Friday 咧，我下一次解释俾你听，点解咁得意？佢个星期五女郎就系秘书咧，吓好吗？ 好。咁你今日讲埋秘书啦， 系啦，秘书咧，原来古代咧汉朝嘅时候咧已经有啦。咁佢哋， 但佢哋叫咩啊？以前每人叫翻秘书啫， 真系叫秘书啊！就仲有其他名嘅， 嗰写法都系呢个秘啊，即系和字边呢个啊， 系系。 咁你又话之前又有个 有呢个转啊嘛，引申啊嘛， 即系个神开始 develop 啊。 哦，嗰个神系，咁你都唔讲一个神系咩神嘅我。 秘神啊嘛， 咁秘神做咩先咧？点解要拜？ 或点样样噶？有冇得拜噶？ 拜嚟做咩噶？ 呢个 可以噶。 你又真系一卵嘴喎！ 我问你啫嘛，你话冇唔到咯？冇 冇。 下一个。 嗱，秘书咧嗰时咧，好多名嘅秘书监啦，或者中书侍郎啦，咁呢啲太旧啦，你都知嚟都冇用。又冇興趣係咪？你知唔知咧？以前咧，中國古代咧，多數都係男嘅秘書，後來咧，終於有女秘書。呢個女秘書好出名。你估係班嘅，姓班嘅。就係班 姓班啊，班班，深深個妹。 班 班超 咩班啊？石 班超。好啦，我講咗班超兩次啦。 好，我衰，我收又收快。好， 秘 书， 你作句子嚟，秘书 系有准备啦。男 boss 爱女秘书，咪当老板娘系傻猪猪。 阿田吉爷，呢度系小学嚟嘅。你好做咗社會大學咁啊！你咧佢， 因為佢去完社會大學再翻嚟呢間小學啊嘛。 我樣子係咁㗎咋，係啊，我嚟係俾面你㗎咋。 其實可以唔俾面啫，唔使俾面啫， 就得。 係啊，你可以走㗎啦，隨時。 我冇嘅頭先。 OK 啦， 早有準備。 小張張 上老師堂，我秘密看書得唔得啊？咁秘書咯，又秘又書 啦。讚佢啦， 啊好叻啊！ 好 嘢， 多謝。 喂，有一個女秘書咧，好 出名 嘅，叫班超，佢係東漢人嚟嘅。 點解話佢叻？佢叻在咩啊？ 超人個超啊？ 唔係，超人個超，班超係佢阿哥嚟嘅。 哦，真係啊！佢都有個阿哥叫做超人啊？ 係啊， 真係㗎？ 叫班超人。 佢嘅超咧就係日字做個字， 王超君個超， 王超君個超， 系啦。咁 你講佢阿哥叫咩話？ 班 超 啊， 超人個超啊， 係啊，係啊。我其實呢個故事講過噶啦，班超，不過你都係唔記得噶 啦， 你全部水過鴨背嘅。 梗係啦，我哋係鴨嚟啊嘛，叫啲水。 點解你咁？你知唔知水過鴨背點解啊？ 因為嗰啲鴨嗰啲背脊其實 佢流唔到水噶嘛。 佢係咩噶嘛？佢係線水啊！啲油喺度。 啊！你哋又唔似水過鴨背喎？你哋 因為嗰方唔係你教所，我哋記得㗎。 因為你覺得我哋係燒鴨係咪 啊？ 燒鴨嗰啲水就唔可以過鴨背啦。 因為唔可以有水嘅，要脆嘅，脆皮就唔可以有水。 其实咧，天气真系转啊！老师咧上呢一堂咧好辛苦。 大家话啦， 关天气咩事？ 我上你嗰堂都好辛苦噶。 关天气咩事？ 我而家真系唞气好辛苦。系佢系第一个女秘书，即系好巴闭。 佢服侍咩？服侍边个？服侍边个？ 佢服侍几个皇帝？后来有一个 咁长名 太后，诶，佢七廿几岁啊！ 哇，咁咪系咯？佢 仲出咗本书啊！ 哇，咁劲啊！叫秘书之秘， 唔系类似啦，叫女诫啊！ 哇！ 戒系戒条个戒啊，女戒 都唔似，都唔似系咯，都唔似系女秘书写嘅嘢咁嘅。女戒讲咩？ 你睇过咩？ 咪听落女戒， 你系咪睇过？你点知？ 好似色戒咁啊嘛，呢个感觉。 女戒点同色戒啊？ 系啊， 呢个戒字咁讲咩噶？咁呢本书 女戒就系话 女戒，即系女厕厕所咯， 唔系嗰戒啊，戒啊， 男戒同女戒 你叻。佢真系叻，你讲 真系呢个界啊？ 唔系啊，唔系啦， 佢有 十界个界。 头先咪系咯，我咪话唔系呢个界咯。 我只不过佢话女界男界嗰个，我话佢好叻咁。 啊，好好叻叻叻，讲继续讲。 女界咧，其实咧就系一啲规范古代女士嘅行为，当然啦，响而家唔啱用噶啦，因为嗰时封建社会。 包括啲乜嘢啊，老师？ 啊，你估下？ 唔可以窒老师。 唔可以着短过膝头哥以上嘅裙， 田歸陽。你覺得好好笑，好得意啊！你其實喺度侮辱緊中國人嘅智慧，中國人嘅文化，你好大罪。 sorry， 咁樣啊？仲有啲乜嘢？哦，唔可以俾男人掂個手， 唔可以著性感嘅衣服，唔可以喺唔可以講一啲咧粗鄙嘅説話， 係咪啊？ 嗱，佢其實咧， 佢有幾多條街條噶？ 你知唔知三從四德咧？ 知。 就係佢， 佢寫嘅， 就佢寫嘅班超啊， 阿超啊，嗱三從四德咧就係在家 小事從父， 在家從父， 冇錯啦，出 嫁 從夫， 寄嫁從夫， 老來從子， 夫死從子就係三從啦， 嗯， 嚇，即係好簡單啦，喺屋企就聽阿爸爸講嘢，嫁咗咧就 得啦，明噶啦呢個， 喂，你又知唔知問過噶啦？ 三從四德咧，四德， 四德咧， 嗯， 食得、玩得、瞓得同住得， 係啊，睇得、唱得。 你走得，兩個都走得。 O K， 多謝，拜拜。 你自己講啦。 我等呢句説話等咗好 耐。好，我就嗱，各位 食得、瞓得、玩得同埋煮得， 係苦德 啊， 苦容、苦言同埋苦功， 啊、 即係女士嘅 又要睇得 樣貌啦、 言 行啦，同埋呢個功夫。嗱、 嗯， 佢第一個第一篇咧就係話要卑弱啊，教導啲女士咧要卑弱，其實即係謙恭。即係謙卑啲啊，做人要謙卑啊。跟住咧， 係咪秘書講完㗎啦？ 未，我依家講緊佢本書。 佢講緊女界啊嘛。 係啊，你喺度遊下遊下。 係啊。 第二篇就講夫婦嘅。 嗯。 咁你覺得夫婦應該點啊？ 相敬如賓。 冇錯啦，即係個老公咧要賢啊，即係要德行。女人冇德行咧，就唔可以服侍個老公啦。 嗯， 即係兩個都要好好嘅德行。 嗯， 第三篇咧就係講敬神啊，神係慎言啊，神。 嗯， 即係話要 小心講嘢， 係小心講嘢啊，等等。 有冇小心講嘢啊，老師？ 哇，我死緊啦！如果我生活喺嗰個時， 呢個第三啊，呢位 係我應該 扣曬啲分，扣曬啲分。 第四篇就係話講婦女嘅德行啊，就係頭先我講咗嗰四德啦，即係婦德婦言啊。第五樣就是要專心啊！ 嗯， 點解要專心啊？ 唔係咯，專心，因為唔專心嘅話就係唔尊重人哋咯。 唔係，唔係咁嘅意思。 專心啊，專心即係做嘢要專心。 樣樣嘢都要專心，唔專心咧，因為你就會唔見咗好多嘢，疏忽咗好多嘢。 你講專心嘅話，其實係對人要專心。 係啦， 係咪啊？ 可以， 即係一心一意， 冇錯，要一 心 一意。佢嘅意思咧就係丈夫咧就係老婆個天啊。我哋喺人間咧，幾時要離開會離開個天咧？所以一定要專心嚇，呢個係佢其中。 Objection！ 真係太過離譜喎！ 唔係佢呢啲舊社會啊，舊社會啊，所以而家大家分享一下就算。第六篇咧就曲從，曲係作曲個曲，從係三從四德個從。 嗯， 係啊，呢個意思。 曲從意思 係 咩啊？ 呢個意思咧就係話咧。你要對男家嗰啲屋企人都要尊敬。 咁點解係同唱歌嗰個曲啊？ 嗯， 唔好委曲求全。 哦，唔好委曲，係啊，即係攣嗰個曲。 係啦， 即係攣弓蝦米嗰個曲。 係啊，第七篇咧就係 唱歌嗰個曲啊，即係粵曲嗰個。 呢個咩學校嚟 㗎？係咧，有啲同學走入嚟咯，咁靚仔啊！ 個同學因為要執課， 我過隔離 執課本。 第七篇仲有一篇咧，就係叔妹啊，叔叔個叔。啊，細妹個妹，叔妹又係你估講咩啊？ 叔妹 啊，叔個細妹， 即係啲親戚都要尊重咯。 冇錯啊，兩個都好叻啊，咁樣公。 我唔使你讚㗎，我唔舒服㗎，你讚我，我覺得你唔係真心咯。 我唔係真心，其實咧你已經犯咗好多例啦。 我知道我咪講咗咯，我就話如果係嗰時候嘅話，我應該浸豬籠死啊！ 你就唔使。 老師，我都係唔明咧，你講完戒書戒咩戒位？ 十女戒啊！ 咁即係關秘書行咩事？點解以前我想 嗱？你嗰度突然之間 不如我講下，我想知道做咩？我想以前點解會有秘書呢樣嘢啦？同埋點解發展為今日喺一間公司裏邊嘅老細嘅助理咧？即係咁樣。 嗱，第一以前嗰啲皇帝咧，其實有好多秘密嘢嘅。都唔可以俾 太監搞嘅咩？ 太監唔得，太監唔可以去牽涉嗰啲政治嘅，唔得嘅。太監即係 秘書搞啦， 服侍啊皇帝啊服侍啊皇后啊后宫嗰啲啦，就秘书搞啦、 嗯。 例如，譬如话圣旨，皇帝就讲，佢哋就 奉天承运，皇帝照嘅，咁嗰啲系佢做啦。 又或者有啲叫做速记员啊，佢讲，即系各个朝代秘书， 即系皇帝讲啲乜嘢，佢又要写低佢。 个职能都唔同嘅。 哇，咁啊知好多嘢咯，所以、 嗯、所以秘书又知好多嘢，但系。就好似個秘密個秘一樣，唔講得嘅，好多嘢唔可以立亂亂。 所以其實除咗咧有呢一個超女之外嘅話，仲有冇其他啲好出名嘅秘書㗎？ 有一個出名咧，有冇聽過毛遂自薦啊？ 有， 阿毛遂有個人嚟嘅、 哦。 我下個禮拜講啦，佢嘅結局好悲慘。 哎呀， 好啦，好，今日上堂完畢， 阿毛先生，毛先生 係咪落堂啦？ 嚇， 係咪落堂啦？ 你话啦， 你话 咧，你又出歌咁样唔得，音乐 堂嚟啦， 我开始想跳一阵舞先， 啊冇所谓啦，跳啦。一生不反是本分，但忍不到一反击就是坏掉的人。乱地后你造谣乱谈是非，但沉默如像我尽情做回自己。反情扮演住坐自印象照断通通归你，就踏实地落力地就任让被妒忌。就默默的地空，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欠脆百卦念那警方，百卦太过刺激我，因此刻意隐藏。相差太多，你根本不想真心的关心我，只想找一位小丑，我好好捧高主角。就为自己抵抗，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欠着八卦你那警方，你却正要见证我要审视自我锋芒。自己地方，为着自己愿望，我欠欠着八卦。今日叫做 Mask Off， 我哋有红座星嘅呢首歌，廿六度气温，相对湿度52%。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啊！如果一阵间我哋喺11点半之后讲下电影啊、电视啊、剧集等等啦，12点之后就会有淑女关注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喺报章撰文表示，中共20大嘅报告全文提到一国两制必须长期坚持，以及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而并非采用基本法50年不变嘅字眼。表明中央深刻掌握一国两制实践规律和世界大格局演变，显示出强大制度自信，不仅说出港人的期盼，亦都向世界派了一个大大的定心丸。另外，卢文端指出，20大后内地放宽入境检疫限制是必然趋势，中央支持香港大幅放宽入境检疫限制对疫情的影响及走向，實際上已經發揮先行先試的作用，亦為內地提供重要參考。他相信市民期待的內地放寬入境檢疫限制安排會慢慢循序漸進，按部就班出台。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下午四点。随着强烈热带风暴离格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势会在今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四点至七点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埔林锦公路梧桐寨村上星期五有大树塌下，自行收树的村民被击中不治，有关树木位处官地，属地政总署管辖。地政总署署长黎志华对事件表示非常难过，对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对于部门及承办商延误处理事件深表歉意。黎志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梧桐寨村村长八月曾经致电123投诉树木有风险，署方在8月22号通知承办商跟进，承办商一星期后到场视察，判断有关树木已经枯死，但无需即时移除。按照机制，承办商要在视察后三日向署方提交报告。部门曾经在9月中及本月初催促承办商，但对方直至上星期五黄昏，即意外发生后先至交报告。黎志华话署方会追究责任，他又话已经委派副处长检视部门的树木管理及投诉机制。印度西部一条有百几年历史的行人天吊桥倒塌，增至最少130人死亡。事发在古吉拉特邦，一条横跨河流的行人吊桥，当地星期日傍晚突然断裂，多人跌入河中。当局说事发时有接近500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桥上和附近庆祝一个宗教节日，但在桥上就有百多人，怀疑支撑吊桥的缆索不胜负荷断裂。出事的吊桥已经有近150年历史，最近经过修葺，几日前才重新开放。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690公里，即在北纬 16.6 度、东经 116.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吹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星期二及星期三有骤雨，天气较凉。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4,940点，升78点，总成交金额6,50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跌0.98。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9点，升6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0.96，升0.02；腾讯控股208.2，升7.4；盈富基金15.03，升9仙。美团127.2，升5.4；南方恒生科技2.86.4，升9仙；阿里巴巴63.25，升0.5；比亚迪股份176.7，升11蚊；药明生物36.5，跌2.3；龙湖集团9.92，跌3.19；香港交易所212.6，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9，日元147.97，瑞士法郎0.997。加元1.362，人民币7.264，英镑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996，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5点，升咗470点。港金报15,3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642.7美元，卖出1,64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擊報導。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另外油塘去高超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高超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对出快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14号 H、33、214、42号 C 咧都要改道行驶噶，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大围嘅车公庙路都系有工程啦，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港铁站嘅第一、二线咧就封闭，咁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同埋港珠澳大桥嘅香港连接路，港珠澳大桥嘅主桥车速限制咧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系大人定细路，过马路时应该要睇清楚路面四周嘅交通情况，记得专心留心勿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Hi， 我就是 Uncle Ray。 开心是什么？得闲扭开收音机听风骚快活人就会开心了。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节目《风骚浮人》啦，十一点搭八噶啦。咁啊，头先有见到咧啊 ，Yoyo 咧翻咗嚟噶啦。咁人家淑女关注咗，都会同阿 Sarah 咧主持，同埋阿马，我想话马师奶， 马家姐唔知得唔得闲噶，好忙噶。 马家姐嚟咗啦， 嚟咗啦， 嚟咗啦，收紧夹补妆啊喺度， 补乜鬼啊你？ 你讲 几啊岁啊？补 好啦，呢个时候我哋讲睇戏啊、电视啊等等 啊。 其实呢一套戏。我今日想讲嘅呢套戏咧，其实之前咧都我有留意到嘅，因为佢都系来自一啲网上嘅消息。后来咧，网上嘅呢一个古仔咧拍咗电影啦，亦都有歌曲啦，咁样来自日本啊，一个改编自真人真事嘅吓，叫做《我老婆日日都扮死》，有冇睇过呢一套？ 咦，咁得意个名。 嗱， 老婆日日都扮死， 因为网上咧就最初有个网民留言啦，就问大家点解我老婆日日咧，我翻到去咧佢都扮死嘅咁样，用唔同嘅 方法、 方法啦、样子啦、道具啦咁样去扮死嘅，咁佢点解要咁样咧？咁样系真事嚟嘅，咁啊引起好多人嘅讨论啦、回应啦，咁啊讲翻，我觉得因为咁，后来呢件事咧就引起好多人嘅关注啦，就终于后来咧就拍成电影，就叫我老婆日日都扮死啦吓，咁戏里边咧开。开始嘅时候咧，个男主角就即系嗰啲独白啦。我结过一次婚，离咗婚嘅啦。而家咧，我同呢个老婆咧，啱啱嚟到第三年啦。喺我嘅感觉里边咧，三年咧就系一个婚姻即将要重新检讨，就好似一个租约，即系一间屋嘅租约。三年之后，你就谂啦，我仲住唔住呢间屋咧？咁样，当佢对自己嘅婚姻啱啱开始有呢啲咁样嘅想法啦、悬念嘅时候咧，有一日佢放工翻屋企咧，就见到佢老婆咧。瞓咗喺度啦，成口血啦，成身血啦，唔喐啦，咁佢好嘅啊，咁拱佢唔喐啦，咁样就打电话想报警啦。当佢啱啱想报警嘅时候咧，佢老婆就拱佢玩啊咋，咁嘅样系第一次啦。咁呢一次真系吓到佢嘅。咁但系嗰日之后咧，佢老婆日日 即係佢當佢翻到，因為佢係一個全職主婦，冇翻工嘅，太太就喺屋企嘅。佢就有唔同嘅道具啦，唔同嘅鋪排啦，係扮一個死樣咁樣。譬如第二日咁啊，有條鱷魚，佢買一條鱷魚翻嚟，咬住咗自己個頭咁樣又扮死。咁當然第二次佢已經唔再驚啦。咁再後來咧，發展到咧就係佢寫埋劇本添。你今日要跟呢個劇本，咁嗰日咧可能阿老婆咧就扮一個古代嘅將軍，插咗支箭瞓咗喺度，咁佢就嗌將軍，你唔好死啊將軍，咁樣就變咗兩夫婦嘅一啲嘅 情趣 啦咁樣。咁套戲好唔好睇咧？其實都係都幾長嘅，接近兩個鐘嘅。我就諗啦，其實咁樣嘅鋪排嗱，你就算頭先聽可能好得意嘅，你睇幾個先，譬如我後來睇到咧有一個先咧就係、是、擺個幾個嗰啲咧解剖。外星人嗰啲大眼外星人咧，公仔冻喺度，咁佢就扮演瞓喺床上面，俾外星人电死咗嘅一个太空人啦，咁样睇下睇下，我就会觉得啊，你仲可以玩啲咩花样咧？明唔明啊？因为嗰样嘢本身系得意，但系不足以维持咁长噶嘛。 桥唔可以， 你玩唔到咁耐， 系嘛？ 其 实 你 我睇到第三， 集集都系睇下佢点死咁， 睇到第 完噶咯，有冇睇得到啲咩？ 睇到第三个，我已经觉得。好少少，系啦， 发线 捉尘啦，咁所以我暂时我未睇晒，因为好长套戏，但我觉得本啊嗰条桥，系几得意嘅，但系咧，我觉得如果再演落去咧，就要加翻多啲剧情方面嘅嘢咯，即系唔好净系每一日老公翻去见到老婆扮咗个咩死样，第二日哦，今次又原来系俾支箭射中个头咁样，佢有冇系咁啊？射中个头啦，咁样，起身啦，赶住食饭，哦，咁好，起身食煮饭啦，咁就插住支箭继续煮饭。呢啲点 啊？咁 其实都系来自真实喺嗰个网民自己写，因为佢喺网上咧写翻出嚟， 两个人嘅事 啫， 系 两个人之间嘅乐趣啫， 同埋维持唔到咁长嘅，咁所以我暂时未睇晒嘅，但系而家暂时咧就喺电影平台有得睇。咁如果大家想睇翻呢套都有少少历史同故事嘅。因为佢都曾经有，因为有一段时间啲人都热烈讨论噶，喺中外好多人啊好得，因为个行径好得意嘅，即系我老婆日日都扮死呢一样嘢，都几多人留意嘅，咁啊拍成电影，咁可以留意一下嘅。好唔好睇咧？我暂时觉得就平淡啲咯。我睇翻好多影评咧，就话佢捉到佬唔识脱角，即系个古仔系得意嘅，但系拍得太松散，同埋咧。冇咩劇情啊，即係變咗好悶啊！呢個都係佢嘅一個缺點啊，即係佢有少少機密，但係發唔到咁。 佢唔會可以係電視劇， 你唔可以。 佢可以係電影， 佢 係 電影嚟 㗎， 佢 電 影嚟 㗎，再加啲嘢落去，係咪？用呢一條橋作為開頭，嚇咁就 OK。 喂， 咪呀， 你潛意識咧係咪有啲嘢啊？ 咩？你係心理醫生嚟？ 唔係啊，日日老婆日日都扮死。其實你係咪有啲嘢想講 咧？呢套嘢係咪睇下？係嘛？可以為我 解發到 解問，係嘛？解開我嘅心。 老公又扮死啊？ 咁你點會扮死啊？你日日想佢死啊嘛？ 即 係 你嘅意思係點解會因為呢一個名而會撳入去睇咧？ 因為 其實有 因為呢一件事喺網上嘅討論咧，幾年前咧我已經留意到噶啦。後屘我知道佢拍。拍成電影，但我唔知道邊人一睇。 你壓抑咗幾年喎都，日日 咁都辛苦。 睇白睇白， 你自己估嘅啫。 梗我估啦。 好啦，但你睇到個咁樣嘅名嘅話，你會唔會睇啊？你會撳入去睇啊？ 我會，因為我覺得一定有啲好好過癮嘅嘢嘅。 我都係咁諗。 黑色喜劇，如果你話黑色喜劇，我覺得好正。即係點解要日日都扮死咧？哦，原來隔離有個鹹濕佬，即係日日都裝佢沖涼嘅。 係啦，除非唔係淨係 兩 個之間 嘅 嘢。 咁我覺得 開佢用其 系啊，系啊，原来咧扮死之后咧，哇！原来真系有一日死咗喎，隔篱屋有一个佢嘅死状同佢前日扮嗰个死状一样，咁我都好睇啦。到底系边个杀嘅咧？哇，精彩啦！ 冇 错，然后揭发有人有婚外情。 啊哈，呢个就系个悬疑嘅侦探片啦。 冇错啦， 但系你个片种就唔同咗咯。佢而家讲啲爱情小品，即系两夫妻啲生活情趣， 唔系好睇咪得咯？哪怕咩都好啦，最紧要好睇。你依家爱情小品又如何唔好睇？ 系啊，唔好睇啊嘛。 系啊， 咪就系为咗忠于佢，就佢一个爱情嘅小品，所以我拍到佢好闷。 好爱情小品， 你唔会咁噶嘛？ 系啊，但我觉得呢个系吸引嘅，即系我老婆日日都扮死。 系啊，条 桥 本来 都 几 得 人， 系啊， 系啦， 好啦， 好到我要介绍嘅系电视剧集。 四樓的天堂。 哇！呢個名字又好聽。 冇錯，就係、是、呢個台灣地區嘅一個電視劇嚟噶嚇，總共十集我未睇曬。咁但係嘅就係每一集咧，因為都幾長嘅，講緊嘅就係四十零至到五十分鐘一集嘅。咁、而且裡面講緊嘅都係人與人之間嘅關係。 哇！ 透過一個推拿師。佢其實咧，真係犀利到就係黃秋生先生佢飾演嘅一個推拿師，佢認為嘅就係心靈受到傷害，你嘅身體係會記住嘅。哇！你就係呢一句嘅著墨，係 啦，即係會唔會話點解你個膊頭咁硬咧？ Yes. 因為咧你有啲負擔， 心靈上嘅 係啊，有啲嘢孭住喺度放低。 同埋嘅就係佢犀利到，譬如可能佢裡面會有一啲嘅畫面咧，就喺度講緊啊，佢就算喺街嗰度見到一個剁豬肉嘅叔叔，就話啊，唉，似乎嘅就用力太多啦。應該就著個咩鞋，或者係點解嘅用錯力嘅話，佢一定咧個手會好痛啦。跟住嘟嘟嘟嘟嘟嘟咁啊，有一個阿姐，可能係側邊嗰度行過，或者有個少年咧。喺度行過，佢就話唔得啦，咁樣嘅佢隨時會棘親嘅，即係個人嘅重心或者點點點點。 行路 從佢嘅眼睛見到嘅就係話你嘅點樣行路啦，你咩言行卧坐啊，即係你點樣嘅話，其實基本上佢一眼咧就要睇到究竟點解佢會受傷，又或者嘅就係佢嘅心靈會唔會有到一啲嘅即係太大嘅負擔，而令到呢一個人咧其實基本上有好多嘅嘢，由佢治療喺外在到治療，而去到嘅就係達至嘅心靈之間嘅溝通。 哇，好高人 啊！好啦，咁其實點解會叫做四樓的天堂咧？係有得解嘅。咁因為咧就係佢係由香港過去嘅啦。咁好明顯嘅就係阿秋生佢做嘅嗰個角色，咁就係有啲就算講國語都好嘅話，佢係有一啲口音嘅。咁、而佢嘅推拿館咧就位於一條巷弄，即係所謂嘅就係嗰啲咁嘅巷仔裡面嘅，就係四樓上邊嘅一間推拿館。那個推拿館就叫做天堂。 哇，正喎、啊！ 係啦，咁而佢嘅名字就叫做天意呢位推拿師。咁佢就由內至外，希望可以解開每一個嚟揾佢嘅病人嘅一啲嘅心結啊。 即係唔單止係肉體上。 仲有心灵上， 唔可以讲肉体，可以讲紧嘅就系话由爱，由爱嘅治疗、由外边嘅治疗，点样推拿你，就系将你有好多一啲，譬如可能嘅关节会打开，或者会令到你嘅就系有时佢会同你倾偈嘅。每一次你上去嘅时候，佢先会同你饮茶先嘅，佢同你倾下偈先嘅， 好禅喎， 知道你最近究竟发生咗啲咩事啊？ 感情上啊，工作上啊， 就会知道嘅就系哦，点解你个膊头会咁绷紧啊？点解你会咁样？我觉得系有嘅，有专外而迎专内啊嘛，有专外亦都迎专外啊嘛。 不通則痛啊，咁樣 冇錯啦。嗱，咁而且佢嘅病人嚟揾佢嘅病人當中嘅話咧，就例如由呢個謝盈軒啊，係啦，咁佢就係個影后級嘅朋友。佢主演嘅一個就係心理諮商師。心理諮商師嘅就係乜嘢啊？佢平時就去幫人哋解開問題，係咪？嗰啲心理上面嘅問題，但係其實佢何嘗自己唔有好多呢啲心結咧？ 其實佢聽埋咁多人嗰啲痛苦嘅故事。其實佢內心係咪都好負能量咧？ 咁同埋嘅就係話，最緊要嘅就係著墨於就係佢同佢媽媽之間有好多嘅心結同埋溝通上面嘅嘢，佢解唔開。但係就係透過佢每一次，佢會覺得我又瞓唔到覺，我好掹整啊，佢就會上去揾呢一個推拿師。咁、大家又會傾偈啦，從中嘅話咧，亦都慢慢咁樣去將呢啲咁樣嘅嘢咧，可以得到一啲嘅疏解。好啦，另外仲有嘅，譬如可能係有啲後生仔永遠都走唔出一個黑暗嘅過往嘅，佢就平時係。graffiti 嘅個人咧就好好唔開心嘅，咁點樣又係同呢個推拿師嘅一啲大家嘅交往，佢就會知道嘅就係話，即係點樣去幫佢嘅就係翻入正途咧。咁呢一個嘅後生仔嘅話，亦都跟佢去學翻呢一個即係推拿呢一啲嘅手法同埋技巧咧，以及嘅就係有一啲嘅成日要憑住嘅就係著一個高踭鞋先至能夠去增加自己嘅自信嘅一個歌星。啊！呢啲咁嘅故事啦，同埋就有一個就係對自己嚟講係非常之冇信心嘅一個劇場嘅演出者，呢啲全部都係上去揾佢嘅呢啲病人， 即係好似 同佢之間有一啲錯綜複雜嘅故事當中，每一個單元佢都有一個重心喺度嘅，即係今次佢會講邊個，但係亦都會楞到其他我所講嘅提升嘅人物嘅，所以其實你會睇完之後你會同呢一班人你就會好了解呢一班人佢哋嘅一啲即係生活嘅點滴噶啦。好啦，咁其實佢有好多嘅嘢，即係都好正啦。咁例如或者就是每一个人我会觉得我看的时候他很淡的淡淡然的一个就是疗愈式的作品。 佢冇啲要撒狗血嘅劇情啊，冇呢啲嘅啫。我要叫你咩就冇嘅、永遠都只飲茶、推拿， 平平淡淡， 係好禪，正如你所講嘅呢一種咁嘅感覺。咁佢我特別會中意嘅就係描寫嘅就係謝盈萱同佢嘅媽媽嘅戲份咧、因為呢一位嘅女演員我係非常喜歡，而且佢啱啱到位，同埋佢特別吸睛嘅，佢。我都好精准啊！佢嘅表現裏面好精准，多唔多，少唔少，啱啱好。咁、所以嘅就係我會特別中意睇呢一條線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套嘅電視劇嘅話係我喜歡嘅、 有冇愛情線喺裏面？ 冇愛情線。 哎，好彩！ 會唔會有愛情線？我唔 你未知 係啦，因為我懷疑阿謝盈萱同 黃 秋生可能係會有少少嘅，因為佢有一集講到嘅就係話突然間按摩到咁上下嘅時候，佢對唔住，我即刻要走。跟住佢就自己覺得，佢當佢幫佢治療嘅事啦嘅時候，佢有啲感覺。但嗰種是什麼咧？ 是否接觸 是愛啊？定係啲咩嘢咧？唔知係感激啊？是愛啊？唔知。所以咪就係呢啲咁樣嘅嘢，佢少少地扣住喺度，係啦。咁就遲少少可能先至會有機會解開嘅，因為我未睇曬，所以我答唔到你呢個問題。 好的， 好。 今日我介紹呢一套咧，部法國嘅電影，好耐㗎啦，都2004年啦。呢一套電影。叫做歌聲伴我心，我覺得很好睇啊！ 你而家先介紹 成班小朋友嗰套，好睇。佢呢套電影咧，再係翻拍1940几年嘅一套電影，我覺得好好睇。你都記得啊？佢啲記憶力真係幾犀利。 我又唔記得曬裡面嘅細節啦，但係呢一套戲係我覺得十大必看嘅電影之中嘅話，係可以擺喺度嘅。 哇！呢個真係好， 係真係好好睇。 佢其實講 個老師係教肥佬嚟噶， 係啦，賭敘式嘅一個故事嚟嘅。兩個同學喺一間嗰啲叫做寄宿學校，嗰啲多數都係有問題嘅一啲小朋友讀嘅學校嚟嘅。1949年二次大戰之後，喺法國嗰啲好窮鄉僻壤嘅地方，咁有兩個同學喺若干年後重聚，都係垂垂老二啦。然後就有一本老師當年嘅日記俾佢哋睇。逐頁揭就揭翻出，咁個老師叫馬修，咁佢第一日上班咧就見到有個細路仔踎喺門口嗰度，佢問佢做乜嘢啊？佢話今日星期六啊，我等我爸爸 等人接你 接我翻屋企啊！哇，呢個故事咧好心傷，因為原來咧佢爸即係呢個老師後來問翻咧，原來佢嘅爸爸媽媽咧喺二次大戰嗰時死咗啦，唔會再有人接佢，但係呢個細路仔咧每星期六。佢就總係踎喺嗰度盼望爸爸去帶佢翻屋企， 因為就係做住宿學校，其實每逢禮拜六嘅你係可以接 佢 翻屋企，之後跟住想再翻嚟翻學噶嘛。係 啦， 佢就一路都喺度等。 冇錯啦，哇，好，即係好悲涼嘅。咁其實當然啦，又係咁啦，所有嘅僆仔喺裏邊學校讀書都係總之有啲曳仔啊， 有自己嘅故事。 係啦，而呢個老師咧係一個老賭嘅音樂家嚟嘅。咁個當然個校長係奸奸地啦，就係話。一有啲學生唔聽話咧，就罰啊、打啊、剩啊，因為好似連刮一個細路仔幾廿巴咁樣樣。然後咧，呢個老師因為佢老賭嘅音樂家，佢有一日咧就發現咗，原來音樂係可以令到呢班 小朋友嘅， 係啦，用愛去教育佢。咁一個小小嘅男主角咧，佢就係其中一個咧，可以唱男高音好好聽啊！嗱，呢套戲裏邊咧好多歌聽嘅。 我想講一講嘅就係佢嘅 original soundtrack 都好好聽嘅，因為就係啲未變聲嘅啲細路仔佢哋所唱嘅 choir 童聲 係好好聽嘅。聖 馬可即係兒童合唱團，而呢個男主角都係嗰合唱團嘅一個男仔嚟嘅，又係佢自己唱翻嘅，哇，好好聽！即係嗰啲。嗰把聲咧，即係未 小朋友 嗰啲啊，女仔聲嚟㗎，好高音嘅。 咁同埋幾個小朋友都有啲故事喺度嘅，譬如話有啲曳仔啦，有一個新嚟嘅，永遠有一個插班生㗎啦，又惡又成，攞住支煙噴嗰個老師㗎啦，然後跟住又偷一個手錶啦，最後有一日唔見咗啲錢喎。咁但係嗰個曳仔死都話唔係我偷，個校長就好嬲，報警拉咗佢。最後個老師發現啲錢真係唔係佢 偷， 係啊！咁呢個故事係好多多元嘅發展，我覺得好好睇嘅。因為第一啲音樂好聽咧，第二咧就係話，喂，原來用愛、用音樂可以感化到啲小朋友，即係哪怕佢係戲劇啦，但係原來音樂係真係可以令到人個內心好舒暢。我覺得呢度係好好。 咁你俾啲心機唱歌啦。

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在北纬 16.8 度，东经 116.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移向南海北部。受到尼格及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一道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下午的4点。随着尼格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势会在今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会考虑在下午4点至7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进行户外工作或行山的市民亦都请留意天气变化。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尼格会在星期三稍后至到星期四相当接近珠江口一带，市民应该保持警觉，留意最新的风暴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天气干燥，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吹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今晚风势逐渐增强，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海有涌浪，亦有骤雨。星期二后期至到星期三天气较凉，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一路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4981点，升咗118点，总成交金额681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跌0.98。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9点，升6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1.16升3.2，腾讯控股209.8升9蚊，盈富基金15.07升0.3。美团127.9升6.1，南方恒生科技2.82升1.08，阿里巴巴63.65升0.9，比亚迪股份177.7升12蚊，一名生物36.6跌2.2，龙湖集团9.95跌3.17，香港交易所213跌0.8。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9，英镑9.115，瑞士法郎7.88，澳元5.044，加元5.768，新西兰元4.572，欧元7.8225，每百日元对港元5.3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532。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7点，升了462点。港金报1539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70元。伦敦金本安司买入1644.03美元，卖出1644.1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啦，咁较早前需要全线封闭噶，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圣若瑟中英文中学对出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圣若瑟中英文中学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旧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咧就挤塞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呢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另外受强风影响，青屿干线丁九桥、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和港珠澳大桥的主桥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油塘的高超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高超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大本营的快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14号 H33 号 214-42号C 去油塘巴士总站的方向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彩虹道体育馆方向旺角、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神奇道迪恩湖方向迪士尼。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第一次玩大话式，他们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 Jason， 他们叫我坐车回家不要再玩。 好无聊，但我喜欢。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小明上广州，咦，咁快到嘅？呢度边度嚟噶？ 呢度咪广州咯。 吓，几年前我先嚟过，明明唔系咁噶。 哎呀，而家湾区发展迅速，车又快咗，城市又变靓咗噶啦。 你又知咁多？ 我有睇湾区传媒睇啊嘛。逢星期一至五同你 update 湾区大小事，最新消息都尽在掌握啦。 湾区传媒体 主持梁学希、瑞逸文，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港台电视31。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哋只是关注我哋关注的事。淑女关注组，莎拉姐 Yoyo 主理。今日同你关注的是 五十件，欢迎悠悠。 Hello， 莎拉姐， 早晨， 哎呀，马家姐今日好靓女啊！ 我啲肌肤好滑， 点解 嘅？佢嗰啲秘方咧，又蜜糖啊，又鸡蛋啊，敷 完之后滑晒 全身，系咪啊？ 成个 body。 Honey 中唔中意 ？Honey 有冇赞到？ 我几个男朋友都中意。 哦，好幸福啊你！ 系啊，好恋嚟啊佢。冇啦，呢啲唔需要羡慕， 系啊系啊， 要付出代价嘅。 我都觉得系爱情嘅代价嘛。 冇错。 O K， 好啦，因为今日我哋要讲嘅就系五十肩啊，点解无端端会讲啲咁严肃嘅嘢 啊？因为咧之前咧同个 uncle 食饭咧，就讲开呢个五十肩，咁佢就分享咗佢个故仔俾我听啦， 过嚟听下。 Uncle Wilson， 佢就系啦，佢系五十岁啦，系啦，五十岁嗰阵时咧，因为血气运行唔好啊，开始嗰个年纪咧，咁咧有时啲血气咧就滞住，同埋有时啲工作啊，或者你可能司机啦，或者你用电脑用得多嘅朋友咧 ，hold 住一个位置，都会有影响 啊，会啊会啊， 你两个依家好多分享，因为你两个都有。中过系嘛？ 中过 喺直播室里面有边个中过五十几嘅？请举手。 马家姐， 马家姐同莎拉姐 三个，阿姐都有，阿妹就冇事啦。 我未有，未有。咁即 之後 Uncle Wilson 咧，佢就之前五十肩啦，咁之後咧佢就話咧喺大海嗰度搏鬥完啦，即係玩個獨木舟咧，之後佢好痛嘅嗰陣時，之後咧游水啦，游完水又鬆咗啲，之後再玩埋呢個獨木舟咧就好翻，佢自己嘅個人經驗。 咁邪 咁神奇，佢話因為係痛嘅，但係你夾硬要咁樣蛙佢咧，係咁喐個膊頭咧，之後就鬆咗就好翻，佢話自此之後呢個係佢 Uncle Wilson 嘅個人經驗啫，唔代表即係真真正正嘅醫學嘅一啲判斷。好啦， 你先， 你講先，你先， 你 先猜 咯。 你五十歲啦咩？ 過咗，同你頭先個 Uncle Wilson 都係一樣。 係嘛？真係啊！ 突然間有一日咧，就個膊頭咧 好 痛，右邊，我諗舉到一半啦， 即係好似人哋 Iron Man 嗰個姿勢都擺唔到噶嘛。 擺唔到啊！即係我打滑好痛，即係如果你著 T 恤咧，你基本上你著唔到。係 冇錯，著唔到衫嘅。 因為咧，重 要嘅同學係 啊，真係 三 圍都著 唔 到。 總之哇，痛到你咧，但係咧，我就想自己搞掂佢啊。越係痛嗰個姿勢，嗱呢個係我個人經驗嚟嘅，我諗大家有問題都睇翻醫 生 啦。咁啊，係咁做。 舉唔起就夾硬舉起㗎。 越係痛嗰個姿勢就， 但 係 好痛嘅喎，馬吉真。 好痛， 你冇喊啊？ 我忍住啲淚水啊！ 唔好整濕跌佢個樣啊！ 係啊，我忍住，我死忍，我同自己講，我咬到自己條脷爛咁滯。但是真的終於好翻， 即係點啊？夾硬咁樣做幾耐啊？ 月 定幾正幾耐啊？ 即係你當一個月內啦，慢慢做，做到哇！ 日日係咁做， 係啦，即係當然唔係一下兩下啦， 係 做呢個動作啫， 係啦， 即 係 佢係舉高手嘅 動 作， 係啦， 即係舉手。唔係啊！舉手，俾錢，俾曬錢嚟，舉手就係呢個。係 啦，舉手。 有正式嗰啲醫生啊，嗰啲咧真係筋骨啊、骨科嗰啲醫生教咧，就係你就咁夾硬舉高手可能唔得咧，就好似一個 借咗 隻手，好似Iron Man 咁樣啦，之後好似蜘蛛咁樣就墊喺縫牆，之後慢慢擒上， 擒上去啊嘛。 係啦，托住用另外一隻武士嘅手托住佢擒上去。 對啊， 係啦，即係如果冇話馬家姐咁犀利嘅朋友，可以試下靠縫牆。係 啊，即係慢慢， 好堅強啊！我覺得佢 好堅強， 忍住一啲淚水， 係 眼雙看啊！突然間見到你講完呢個，我都眼濕。 估我唔出佢咁堅強咧，係咪？佢就係咁犀利。 冇錯， 係啦。咁啊，其實不如都解釋一下啦。其實五十肩係咩嘅一回事咧？ 五十肩佢即係係一種嗰啲血氣運行唔好啦，同埋咧你關節移位啊，但係你又冇處理好咧，而咧導致咗發炎。通常咧患者痛咧就通常好似阿馬家姐嗰啲， 唔喐啦， 冇佢咁堅強就唔喐啦，大佬你痛仲喐係咪先？ 啲講法嘅就佢痛咪等佢唞， 係 啦， 唔 好喐佢咯，唔得噶， 但 係 唔得啦， 係啊， 五十肩咧，如果你真係五十肩，你唔喐佢咧，就情況會越嚟越嚴重喎。係啊，因為有好多職業嗰啲姿勢咧，即係好似頭先講嗰啲司機啦， 揸車嗰啲， 係啊，揸車嘅司機哥哥姐姐啦，或者咧係電腦嘅朋友啦，或者咧。 炒餸嗰啲啊，都好辛苦嘅。 係啊係啊，廚師啊廚師 啊， 會 啊， 係 啊 係 啊， 冇錯，要攞 嗰 個有 幾重嗰啲嘢。我識一個廚師，佢都係個膊頭都係有問題咯。咁之後如果你受咗傷啊，你冇處理，都會演變成五十肩嘅喎。嗱，有一次我自己個人分享經歷咧，就唔係五十肩，但我自己咧去公園咧，同小朋友去公園玩馬騮架嗰啲啊，之後拉傷咗個膊頭。 哎呀， 我自己冇理佢，諗住一兩個禮拜好翻嘅啦，好痛嘅個膊頭，即係去洗手間清。都有困难嗰啲啦，咁之后咧冇理，之后咧痛啦，就谂住之后两三个月都未好翻，两 三 个月 啦， 之后后屘唉懒得，因为好忙喺屋企好多嘢做，就冇去睇医生。之后两三个月咁耐咧都未好翻，我就去睇推拿咯。之后就真系松咗好多，舒缓咗好多，即系之后过多一两个月就自己好翻啦。 咁就唔系五十肩咯， 系啦， 咁你整伤 系啦，拉伤咗咯， 系啊。 但如果唔处理，有机会变咗五十肩 嘅。有机会嘅，系有机会嘅。 你又分享下咧？ 我好簡單啊！我試過就開頭發五十肩嘅時候係瞓唔到覺，我就係左右右邊右邊。 點解突然一日 佢就總之嘅就係成個手臂麻痹同埋好痛，咁就一定有事啦。我就好乖嘅，我永遠都會唔會為藉忌醫嘅，我就走去睇醫生。係第一時間睇醫生，咁佢就話佢就已經係五十肩咯。佢五十肩好簡單，就只不過係講緊我哋嘅筋膜發炎。筋膜發炎嘅就係咧好奇怪嘅，我哋有一個機制噶嘛，就如果你受傷嘅話，你嘅身體會自己治癒噶嘛。往往就因为佢咁样嘅话，佢其实你嗰啲可能挤咗啲啫喱出嚟啊，或者系咁样啦。你嘅身体嘅受到嘅以为嘅就系一啲外来物啊，唔系你自己身体嘅嘢。咁佢就会将嗰啲嘢咧就会黐埋一齐，所谓叫做粘连啦。所以你咪有啲 位去到某個角度，你喐唔到咧， 即係上到去前面。即係九十 水平已經係、 啊，但 係 你做啲咩咧？所謂嘅就啊馬家姐又好，或者你講緊話咩爬蜘蛛啊呢啲咁嘅話，其實都係希望佢能夠喐翻嗰個角度，慢慢慢慢慢慢咁樣去將嗰啲黐嘅地方嗰啲咧拉翻、撕裂佢，即係其實掹翻開佢，咁就冇事㗎啦。但 係 嗰個嘅就係十級嘅痛楚，一般人其實佢係唔可以忍受嘅，所以你咪要用一啲嘅就係慢慢慢慢嚟咯。 我生阿 B 嗰時都冇唔痛。 救命！你开刀定自然生 啊？生阿 C 嘅时候咧， 系 就好啲啦，系咪？衰鬼就系咁噶。咁所以其实系啊，我都医咗好耐，因为我就要睇呢个物理治疗啦。每个礼拜就要俾佢，又要去针下灸啊，又去拉啊，系啊，就系冇错，要佢帮我拉啦，即系用一个就系人哋嘅力量，因为我自己一 定即系你搞 唔 掂 啊， 即系马家姐咁样你做唔到。 其實馬家姐咁樣佢就係自己治療，你可以唔睇嘅，即係其實你可以自己做啲動作，你自己係會好翻嘅。佢就最後尾佢同我講，佢你太痛嘅話，一係你放棄啦。我話點解啊？佢就話其實有時佢突然間噗一聲，佢會好翻㗎。係 啊，突然間拍咗個掣咁樣。 係啦，唔知幾耐， 一年半左右。 仲有如果你有左手嘅話，右手係會有機會會有嘅。跟住佢就話你唔好以為你好翻就冇事啦喎，你好翻嘅話都會有。就會就左右左右咁樣，可能有機會會復發 嘅。我冇輪咯， 突然間會 翻嚟。 我輪咗係右手啊，左手冇事。 係啊，咁就最好恭喜你啦。 多謝。 小心啲咯，即係如果你曾經有五十肩嘅話， 但 係 你都 係 冇原因，突然間有一日 冇原因。啊，唔係有原因就係我睇醫生，就係跟住好翻。咁跟住好翻之後嘅話，佢而家就冇事啦。但係間唔中嘅話，我都覺得佢有少少嘅。 但 係 你當日手臂嗰陣時咧受咗傷啦，定係突然間有一日會？ 我應該係受咗傷㗎，因為我有時我會做一啲運動嘅姿勢咧，我成日覺得我自己係梗嚟嘅，即係其實做瑜伽，我覺得扭勁啲咁樣，啪咁跟住就傷咗。 佢好勝啊！ 係啊，我係好勝 baby 嚟㗎。係 啊， 冇錯，唔好學我啊！好啦，嗱咁今日頭先我哋講咗我哋嘅經驗啦，係咪？咁其實亦都話咗俾大家聽嘅就係話，其實我哋嘅理解肩周炎或者係叫做五十肩嘅話係點樣嘅一件事啦。好啦，咁其實即係如果係嘅話，我哋有冇啲咩嘢要即係小心啲咧？咁 我以為有湯水飲。 頭先又講到嘅就係話，即係 Spiderman 即係嗰個之外，係啦，其實有冇一啲咩嘢可以都教到我哋㗎？ 都係，同埋、就是、可以飲啲湯水去舒緩翻。 哦，有嘅。 喺依間下半 part， 我哋會分享一個茶嚟飲。 嗯， 係啦。 哦，即係其實我哋係可以都飲咗有某啲嘢嘅，會令到自己就舒服少少 啦。 咁都好啲。 咁我洗個煲先。 快啲快啲，係啊！ 轉頭翻嚟，我哋同大家講下嘅就係五十肩有啲咩嘅湯水可以介紹俾你。 好。Jackie, like yesterday when we were working out. Jackie, you set the world on fire. You came and gifted us. Your love had lifted us higher and higher. Your side. Oh, say you will sing your songs forevermore. Wanna be some sweet sounds coming down on the night shift. On the night shift. I bet you're singing proud. Oh, I bet you'll pull a crowd. Gonna be alright on the night shift. On the night shift, you found another home. I know you're not alone on the night shift. Gonna miss your sweet voice, that soulful noise on the night shift. We all remember you. Your song is coming through. 继续翻嚟我哋嘅淑女关注组啊吓，咁啊今日咧，哎呀，要讲嘅呢一样嘢嘅就，我真系估唔到啊！原来你喺我哋嘅直播室里面嘅话，你三个里边有两个都着咗有事嘅， 哎呀， 阴公 啦！好开心听到你分享 吓、啊，听到我哋嘅分享，你好开心、 啊，我以为佢好开心，我哋中个招， 系啊，咁就衰翻啊嘛！好开心听到你嘅分享，第时好多听众可以预防啊嘛， 梗系啦。好啦，而家我哋讲翻嘅就系五十斤嘅汤水啦，咁啊要交个咪俾你， 都好好饮嘅喎， 好啊。 桑寄生当归蛋茶、嗯、 我记得 好正 啊，就算我哋个中医咧都有教介绍过， 系嘛桑寄生 系 嘛， 桑寄生佢话好好嘅， 好好啊，系啦冇错。咁、我哋材料咧就桑寄生用一碗啦，系、啦，大约三十克。桂枝咧就四分一碗， 咩嚟噶？ 六克啦。桂枝咧佢系有散寒。去瘀的功效嘅， 係咪啲類似啲樹枝乾嗰啲啊？ 你去藥房執 藥房執 就桂枝，係桂枝，係桂林個桂啦，樹枝個枝，當歸尾，記得係當歸尾喎，唔係當歸頭，係啦。 點解 當歸尾咧？因為當歸尾咧係可以醫治呢個肝鬱腎虛阻塞，同埋呢個筋骨酸痛咧，同埋肢體麻木咧都有幫助嘅。 當歸尾麻痹啊， 用四分一碗都係，係啊，當歸尾咯，所以頭同尾係有唔同嘅。咁就雞蛋兩隻啦。嗱，咁做法咧就用熱水灼一灼啲桑寄生先。點解咧？因為佢有啲苦澀味啊。你用熱水灼一灼佢咧，就去咗頭嗰陣苦澀味。你煲完個茶咧就好飲好多好多啦。咁咧個雞蛋落嚟就連殼烚咗佢先啦，就去咗個殼啦，備用啦。之後咧我哋就將啲飛咗水灼咗水嘅桑寄生。系啦，之后桂枝当归洗下佢就 OK 啦，当归味。咁咧大滚咗之后，转细火煲一个钟。之后咧你想健康啲，可以加呢个罗汉果糖。如果唔系，你就可以加啲或者椰糖啊、椰枣啊，或者加啲片糖都得嘅。系啦，咁呢个茶饮咧都有可以舒缓你啲筋骨痛啊、周身骨痛饮都好。 即系腰痛啊都可以。 系啦，冇错，唔系一定要五十肩先饮得嘅。 哦，明啦。 系啦，譬如啲筋骨痛啊、周身 舒筋活络 啊，系啦，总之唔知边度痛。 系 啊，咁就筋骨 系啦，可以。我几好喎，桑寄生，我唔知道原来佢系咁有。 桑寄生好好噶， 我唔中意饮。 的。 哎呀，不喜欢喝桑杰新莲子蛋茶，你不喜 欢？我不喜欢 的。是吗？下次我煲给你好喝的。 啊，多谢，我不喜欢喝，煲给我喝。 那我其实我都不喜欢喝的。我都不喜欢喝，我很多东西都不喜欢喝。鱼翅汤又不喜欢喝。快点到你 了。花椒我最憎。OK， 下次就煲 给你。是啊，煲晒你。 好啊，正啊，正啊。 没错。 好啦，那今天呢就真的有一个不是那么开心的事跟大家要讲的。不过我们只不过是暂别的。因为你很忙。 是啊，忙筹备一下。 哇，出书啊。 想出食堂。 你识字的什么原来？ 佢就係 我識煮餸，唔識字咯， 係嘅，係攝影集嚟嘅咋，唔係單單冇字嘅，冇字嘅，冇 一個字都冇，最多係轉嘴嘅啫，啊呢一班去呢度， 大火罩一火咁，冇錯啦， 係啦，咁就忙啦呢一排係嘛， 努力啲啊， 冇錯，咁暫別同。聽眾暫別一排，暫別你哋啦， 係啦， 咁我哋都私底下約啊出嚟聚會啦， 梗會啦， 我未必得閒喎， 預約咯， 我得閒， 咁幫佢，我煲魚翅花膠俾你，你唔得閒唔好嚟， 我哋就好得閒， 再次要多謝曬嘅就 Yoyo 咁多個星期嚟啊，同我哋帶咗咁多嘢，我哋遲啲再見啦嚇， 多謝， 一切順利，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正十二点半，而家由春晴报道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维持，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今日下昼四点。随住强烈热带风暴尼格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势会喺今晚进一步增强。天文台會考慮在下午4點至7點改發3號強風信號。本港舉辦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星期三召開，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表示，峰會可以向出席者展示香港的活力及動力，讓他們將香港回來了的清晰信息帶出去。金管局助理總裁陳慧文被問到到訪中東期間確診新冠病毒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如果未能夠親身出席峰會，會否令香港復常淪為空談時表示，陳茂波已經表明一定參與峰會，只是形式待定。陳慧文表示，個別人士因為特別情況無法出席峰會，金管局正同個別機構商討替代人選，有信心出席名單符合預期。大埔臨近公路梧桐寨村上星期五有大樹塌下，自行收樹的村民被擊中不治，有關樹木位處官地，屬地政總署管轄。地政總署署長黎志華對事件表示非常難過，對於死者家屬致以深切慰問，對於部門及承辦商延誤處理事件深表歉意。黎志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梧桐寨村村長八月曾經致電1823投訴樹木有風險，署方在8月22日通知承辦商跟進，承辦商一星期後到場視察，判斷有關樹木已經枯死，但是無需即時移除。按照機制，承辦商要在視察後3日向署方提交報告。部門曾於9月中及本月初催促承辦商，但是對方直至上星期五黃昏，即是意外發生後才交報告。黎志華說署方會追究責任，他又說已經委派副署長檢視部門的樹木管理及投訴機制。巴西左翼總統候選人前總統盧拉當選新一屆總統，他發表勝利演說，呼籲和平及團結，又說巴西重返國際舞台。77歲的盧拉說，巴西已經準備好在對抗氣候危機中重奪本身的位置，又說世界需要一個有生命力的亞馬遜雨林地區。在第二輪投票中，盧拉得票 50.8%， 尋求連任的極右總統博爾索納羅得票 49.2%。高等選舉法院說，盧拉取得足夠票數勝出，他將於明年1月就任。美國總統拜登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分別祝賀盧拉當選。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天氣乾燥，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吹清勁的北風，離岸吹強風，高地間中吹烈風，今晚風勢逐漸增強，海有湧浪。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頗大，海有湧浪，亦有驟雨。星期二後期至星期三天氣較涼，氣温下降至19度左右。一路戒備信號同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52%。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4,995点，升咗131点，总成交金额68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跌咗0.98。深证成分指数报10,469点，升咗68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1.2升3.6，腾讯控股209.8升9蚊，盈富基金15.08升1.4。美团127.8升6蚊，南方恒生科技2.88先4升1.1，阿里巴巴63.7升1.95，比亚迪股份177.7升12蚊，一名生物36.4跌2.4，香港交易所213蚊跌0.8，龙汇集团9.99下跌3.13。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5，日元147.86。瑞士法郎0.997，加元1.361，人民币7.264，英镑兑美元1.161，欧元兑美元0.997，美元、澳元兑美元0.64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27,548点，上升443点。港金报15,39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4.99美元，卖出1,645.4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啲是我哋唔中意嘅噪音。唔同嘅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就快受够，就拒绝住手，别信剧透，别接受，就是缺口。我这一刻占有平衡宇宙，轻松的狂奏，重重宇宙打破给我的旧节奏。Yeah. 新世纪没固有， 我要引领的个性，我要致敬的索性，我要跳舞跳到上火星，跳进每个宇宙。 九层，厨师转门，文星以神，跳进结界继续建设，咬咬行，名取高层，求星斗神，穿越角色，穿越更我命运，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歌讲陪伴我角色。 原力窄海为城，南极万万不到，再扭多两扭。我要试试很酷，我要意志很丰盛，跳跳跳舞跳到变异地，以我每个宇宙意识当立尘，含胆超人，树仔天神，看我进化各自注释，金飞轮如光翻腾，时刻可能。更我命定，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我反应想象过的，想象某个我刚讲陪伴我角色。 金，觉得几开心。 等搵下 Luffy 去公海富啊，有好多 idea 从未出现过。劈下柴，收下鞋，敷下鞋。趁有牌考过牌，失去常态，终于奇怪。书照坏，动照坏，单照埋，不顾仪态。劈错柴，收错鞋，敷错鞋，米界坏，几废柴都算形态。偏爱奇怪，乖。 当新人提起精神，重新出阵。 一生人无非神行，随心考虑。 我有我答案面对。 You want me again？ 穿越角色，穿越更冷面对，不用压抑，不用拘束，无法亦想象过。 片段人间，购物狂。 清倉日啊，真係唔講得少啊！起碼有成千人逼咗入嚟啊！哇 ！Oh my god！ 呢個名牌袋正啊，第幾多錢先啊？4800，平時成萬幾銀啊，而家4800好買夠三個。咦、哇！條絲巾好軟熟，好有 style 啊！第幾多錢先？1800。OK， 買夠一打，用嚟襯衫。哎呀，邊鬼個啊？喂，边位啊？信用卡中心追数，我有三张卡碌爆晒，冇还几个月，唔系啩？你冇搵错人啊？张美娟，系我系啊，我记得啦，我上个月去咗法国度探朋友啊，我啱啱琴日先翻嚟啫嘛，吓啲卡喺香港碌嘅，哦系咩？差唔多日日都有。啊，咁可能系我阿妈吓，我阿妈攞咗嚟买衫啊嘛，唔关我事噶。咩话？我上次话我阿妈死咗，哦，冇钱还。我谂你记错，香港地啊，大把人啊都冇钱还卡数噶啦。啊，哇，高踭鞋三折啊，我快啲要攞咗佢先。吓咩吓？喂，呢、這个我戴眼镜嘅师奶，你即刻同我摆啲对鞋啊，我睇到先噶。嗱，我数一二三个，你好摆翻。喂呀，我可唔可以迟啲先同你倾咧吓？冇错啊，嗱呢度收得好差。喂，我听到你讲咩？喂，再倾。喂，哎呀，搞掂，继续买嘢。哎呀，唔好嬲啦，Sorry 啦， 我话你听。我对住你啊，真系无话可说。你个人呢，唉，真系无药可救啦。 唔好咁啦，人哋忍唔到手啫嘛。你睇下呢鬼嗰啲鞋咧，同埋个衫啊，咁好吸引人噶。仲有啦，佢哋衰格啊，佢哋搞埋啲咩大减价咁样啊，平以前好多噶嘛，咁啊唔买都好抵啊嘛。 小姐啊，你数下你自己有几多对脚，两只脚，使唔使堆你成百对鞋？可能都唔止喺屋企，仲有啊！你啲衫裤鞋袜啊，买翻嚟都唔系着嘅，系摆嘅，劈晒喺度。你呢啲嚟睇下嗰啲包装纸都未拆。计我话，你根本就系购物狂。你买嘢咧，你冇谂过后果，你买，发癫买。 啊，我有噶，我下次唔会噶啦，你唔好嬲啦。 下次，你讲呢句说话讲咗100次啊！ 信埋我今次，今次真系真嘅。 信埋我今次呢句都讲咗100次。吓、 啊， 嗱你睇下，全屋堆满晒你买嘅所有嘢、啊，我就嚟行都行唔到啦。 我谂到个办法嘅，咁你咪可以攞去嗰啲咩二手站嗰度拍卖咯，话唔定我哋有钱赚添噶。 唉，你真系食米唔知米贵，你知唔知啊？经济几差啊？吓，股市又冧，楼市又冧，你估话买咁容易？你嗰啲嘢咁鬼贵，咁容易搵客人啊？ 咁、送俾人咯。送嘅话一定有人要啦啩， 仲好讲讲送嘢啊！你上次啊送嗰几个有毛毛嘅 bra top 同埋一条 好鬼性感嘅内裤俾我阿婆，佢嬲到而家。 系咩？ 佢话你整蛊佢啊，俾啲咁嘢佢。 死啦！我以为佢好中意添，佢仲笑晒嘴咁样啊，好啊好啊，多谢啊咁样啊。哎呀， 你话我阿婆点会用毛毛 bra top 先得噶？ 好难讲噶嘛。嗱，咁我觉得佢唔啱咯，因为咧佢头脑守旧啊，吓咁啊着呢啲嘅话唔分年纪噶嘛。 我阿婆七啊几岁，梗系守旧啦。嗱，我唔理，我受够啦，我冇钱俾你再揈。如果你再唔改啲买嘢嘅习惯，就分手啦。 呀，唔好啦。 咩啊？做咩啊？ 乜 语气做咩啊？ 改咯。 改咩啊？你肯改早改咗啦。 咁你点都信我信埋好处啊，梁。 系咁啊，咁啊，咁啊，咁啊。 信我啫。 你应承我，揾个嗰啲心理医生乜嘢咪睇睇佢。 吓，心理学家嗰啲啊？怪异喎，有冇咁严重啊？ 唔睇啊，唔睇分手啦。 啊，好啦好啦好啦，睇啦睇啦睇啦。我唔知系边个喎， 系个朋友介绍咗噶啦，问埋噶啦。 吓， 总之到时我陪你一齐去啦。哎呀，我求你啊，小姐，你改咗个习惯佢啦，你戒咗佢唔使咁辛苦，大家你明唔明啊？ 哎呀，使乜讲咁多嘢？我睇咯，是但啦。 喂，小姐行快两步啦， 危 难咁迟到啦。 究竟嗰个系咩鬼医生嚟？我都好紧张啊，人哋。 嗱，严格嚟讲咧，我最后揾嗰个就唔系医生嚟嘅，佢系一个啲叫做催眠治疗师。 催眠治疗师，咁做乜嘢要揾个催眠治疗师啫？我都冇失眠。 你唔关事啊，催眠治疗师又可以帮人解除任何心瘾啊、坏习惯啊，诸如此类。我登记嗰阵咧，我同嗰个姑娘讲咗你个问题噶啦。 哦， 佢话佢哋一定可以帮到手嘅。 诶，知但系咁样啊？嗱，我未俾人试过即系催过眠噶，咁会唔会醒唔翻噶？ 放心啦， 好担心。 听讲个医生好有经验嘅，吓。 哎呀，试下啦，即管试下啦。 张小姐， 你咪未醒啊？哦，唔好意思，我想问下咧，要讲几耐噶？ 啊，你讲时间咧，讲时间。 系啊，叮当百货公司今日大减价，九点钟就闩门噶啦。我谂住咧，同你倾完之后嘅话，我仲可以赶住买嘢。 张小姐，你忘记咗今日嚟系见我系为咩原因咩？就因为你呢种购物嘅意欲啊，即系已经成为一种心瘾。如果你唔快啲戒咗佢咧，后果。好 serious， 喂，你鼻涕，你鼻涕，你擤下佢先啦。喂，就咁嘅，一时间咧，我净系去睇下嘅啫噃，我唔买得唔得啊？ 冇啦，我同你做完治疗之后咧，你就即系唔会成日想去行百货公司买嘢噶啦。我唔得。 你做完治疗之后就唔会买。 啊，冇，而家你麻烦望住我台面一个钟 ，this one， 个钟好靓喎。去边度买啊？做乜都买啊？有冇打八折啊？我都买翻我先啊！好好。 嗱，跟住我。 系点样？ 慢慢深呼吸，即系。 系咪咁啊 ？Sorry， 系呼吸，唔系你而家。 哎呀，唔好意思， 你用错方法。 我唔识呼吸噶，我除非我见到啲嘢噶啫，我就心勃勃咁跳噶啦，啲好靓嗰啲减价嘅嘢，系咪？哎 ，Sorry 啊，医生，你流鼻血啦。 够啦，够啦。呢排天氣乾燥，好出個名，正式嚟啦。 哦， 如果你合埋你嗰對眼，倒數十下， 係 一邊倒數，一邊幻想，你去咗一個好靚嘅地方，嗰度咩都有，有 flower， 有樹，有海。 哎，對唔住，有冇衫褲鞋襪賣啊？ 哎，冇啊，哎呀， 哦， 幻想再嚟過， 好， 慢慢行落個海度，啲海水。好清 楚。等等， 做乜嘢啊？ 喂，唔得啊！我而家着嗰啲衫唔啱啊！你如果有我咁样嘅就又有海水啊嘛，系咪啊？又有树，又有花，又有海。我换嗰件泳衣先。我屋企呢样件泳衣咧够啦，我要去买件新泳衣。 算啦，今日唔使啦。啊，我哋嚟啲直接嘅治疗方法啦。 直接啲系嘛？你快啲啊！你 我讲嘢系咁噶啦。你合埋对眼。 我合埋眼。 我讲一句。 好， 你讲一句。 哦。 我即系咁，我以后会悭钱。 我以后会悭钱。 我以后会锡住个荷包。 我以后会锡住个荷包。 你唔使咁快，慢慢。 赶时间啊嘛。 我会 戒咗乱买嘢嘅习惯。 我会戒咗乱买嘢嘅习惯，得唔得？ 喂，阿王仔啊，你女朋友嘅购物欲好严重，不过我真系搞掂晒， 真系真系搞掂晒，真系咁犀利，你真 系啊！好彩你遇到我就王仔，嗱，佢以后都唔会再乱卖嘢。 哇，真系太好啦，多谢晒你啊，阿医生。 哎呀，嗱，哎，俾钱啊，我诊金每个小时原本系2000，而家我加到去8000。 吓， 头先你同佢倾五个钟。 点解无端端要加我去2000到8000？ 你唔好理啦，一个系4万， 4万蚊，睇几粒足40000蚊， 你有啲死肥嘢， 你睇你笑得几开心吓？ 因为我睇中佢系购物狂啊嘛，系咪好多买噶啦？值回票价啦，王仔， 40000蚊，哇！你真系香港骗案第一名啊！咁我出去俾钱啦，唉，真系惨。真系肉都赤，哎，行啦行啦， 咪行得住啊！姑娘咧帮我包紧啲嘢啊，等埋先啦。 姑娘帮你包紧咩？攞药嘅咩？要呢啲都要攞药嘅咩？ 唔系咩攞药啫？原本啊呢一度啊有好多嘢买噶，原来 一无所有嘢买埋咩？ 嗱，睇下香薰油啦、心灵音乐、心灵短片、催眠治疗入门全套，你话啦。成日我都瞓唔着觉咁样，我全部买晒啦。 吓，又咁几多钱啊？ 好抵啊，3888，几好意头啊，买啦。 你又买嘢？嗰、那个死人医生收我40000蚊，又话医好咗你嘅。 我头先呃佢咋？如果唔系嘅话，佢点放我走啊？ 呃佢， 成日要我望住个钟，跟住咧鬼识嚟咁样。 喂啩？ 我觉得俾佢烦死啦。 喂啩？ 我走先啦，我约咗 Helen 啊，我哋去血拼啊，拜拜。 仲系救命啊！咪俾翻40000蚊我啊！ 阵间就一点钟听呢个风骚快活人啊！咁啊，今日嘅时间已经差唔多嚟到尾声噶啦， 冇错，我哋今日要去湿屏啊， 湿屏， 湿屏啊， 几时去湿屏啊？会唔会湿屏啊？呢排 我有啊，我有啊， 我真系有啊， 我准备想买多啲衫裤鞋袜啦。 哦，知点解啊？系啊， 系啊， 点解你觉得佢要啊？ 因为我觉得佢呢一排其实嚟嚟去都系仲有几套 哦， 系啊， 唉，终于有藉口啦，多谢你。 好，等待你 需要我藉口啊，我觉得。 等待你嘅靓仔样继续出现吓。 OK， 好的。 听日我哋嘅节目就会有马老师嘅 漂流教室 ，A B C D 大猪阿姨 第二集。又嚟啦！ 未 讲完噶， 未啊？ 你唔记得啊？ 系揾人补习英文啊？ 系啊、 哎！你一有下集我就胆。 好啦，听朝十点记得上堂。 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倍增力， 哇！现在就冇力。哎呀，越嚟越快啦， 就冇电， 张张快啦， 即刻。 面，人人明日再见，现在就系咁先，哦哦哦哦，现在就快乐。